四号之前继续保持现行防疫响应级别，以及禁止除籍系亲属外的五人以上私人聚集活动。另外，南韩今日开始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国1900多个接种点为优先群组注射阿斯利康疫苗，疗养设施的院友和工作人员获得优先接种。南韩政府和阿斯利康签订1000万剂疫苗采购合同，第一批超过70万剂已经从前日起陆续交付。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为该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410点，跌663点，总成交7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4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4659点，跌16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75蚊，跌16.5；美团351.8，跌18.6；阿里巴巴233.2，跌10.2。港交所477.4，跌22.6；小米集团25.95，跌9毫；比亚迪股份205.4，跌10.8；药明生物101蚊，跌3.3；超显新药系新上市，报142.4；快手323.8，跌15.4；中国平安96.8，跌8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5，英镑10.855。瑞士法郎8.569，澳元6.091，加元6.152，新西兰元5.707，欧元9.435，每百日元对港元7.3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8点，跌749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71美元，卖出1771.4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的慢线啦，而家龙尾喺海丰园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日北角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海丰园。较早前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卫理道噶。七行道北去观塘啦，山谷道嘅意外清理好，车龙尾消散，排到去卫理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就在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丽景桥面来回，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湾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有水流出嚟，有啲怪声，仲有阵异味，唔通呢度有 坏咗嘅抽湿机啊？ 哦，原来系坏咗嘅抽湿机， 耐冇用嘅抽湿机，记得要检查好先好用啊！ 想有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 吓，唔使啦，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啊，阿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爷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Don't show baby, you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系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系南瓜车，今日我载你。 系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啦，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 系啦，早晨啊，咦，程振鹏呢？ 系啊，程振鹏呢，哦、知啦，我哋贵为个高尚个台长系咪先啊？一台之长系咪？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梗系公事繁忙噶嘛，系咪？ 做节目都系公事嚟嘅、 啊，都系。 不过佢有咧，总之就台长有戏啊，系啦，咁咧就要一间先出现， 系啊，差遣咗佢做一啲嘢， 系啦， 我哋于是乎我哋就啊，喺晏啲啊，晏啲听到佢啦，好唔好？ 系啦，会唔会就系、是？叫差遣佢帮我哋，可能系 争取一啲嘢嘛， 争取多啲消费券 啦。减咗钱喎， 喂，系啦，会唔会可以争取多啲？系咩？你减咗钱咩？ 冇减咗钱咩？ 冇，我多好多喎。 系啊， 多好多， 真系好啦。 我多咗好多心中嘅富有喺度。 系啊， 系啊。 你几时有得 骨长 咧？请问 佢几时升咗咧？我人生得高，升错咧？而家我话俾你听，真系 冇咁啊！真 系唔系啊，因为我咧，我 你四日松啲啫， 我而家容易揾到嘢咧去安抚自己啊。 哦， 譬如我今日好开心啊， 今日知足常乐。 今日咧啱啱好星期五啦，咁、 啊、 除咗晏啲你可以打嚟点唱之外咧，咁 啊 对我嚟讲咧就系、是、咧我细仔咧就即系正式开学咧满咗一星期啦， 系啊， 啱啱满咗周岁啊， 使唔使 所谓周岁啊？ 庆下庆祝下。 哇，嗰、那个进步啊大到咧，我今日仲要佢哋学校今天咧。都几得意，就安排咧佢哋着所谓华服日啊， 哦， 即系就唔使着校服 啊，因为今日元宵佳节 啊，系唔怪得知啦，哎呀，田姑娘真系， 哎呀，公子， 唔怪得知我真系太傻啦，我仲谂咧，新年都过咗，仲要着华服 啊，你真系离晒谱， 着完都唔知点解咁样真系，咁、哦、所以今日佢着华服啦，咁啊即系男嘅着棉衲啊咁样嗰啲啦嘛， 哇，今日而家廿几度咯，着棉衲， 唔系咁你里边可以着件底衫嘅啫，都 OK 啦，同埋佢有我。优良传统怕冻啊嘛，可能唔知会唔会啦。哇， 咁今日咧最圆满就系你由佢着件华服，到到咧入到学校门口度咧， 系 同以前最大分别咧就系好得意喎。 唔好同以前，同四日前咧， 四日前啫，咪即系以前咯。以前咧架车咧。一去到个转弯位啫， 唔好喺度停， 佢就已经话唔好喺度停。哇！佢今日咧，我一转入去嗰、那个即系转弯嘅时候，我喺度留意佢，咦？佢有冇反应咧？冇喎，佢继续喺度唱歌，继续喺度冷静。然后咧，到到见到啲同学仔行过咧，又冇反应。 我约佢指指点点添。 系啦，即系都唔会喺度话咩唔要唔要咁，即系话。然后我抱佢落嚟嘅时候咧，非常顺利嚟到门口。有啊，仲要咧，因为今日佢哋翻学咧，系啊，只系需要咧，咩都唔使带，就 系 带咧嗰张体温卡，即系要保证咧，你哋每天都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啊嘛。咁咧，我就同佢讲句，阿仔，你自己拎张卡攞俾老师啦，咁系啦。哇，佢果然咧，好似双手派利是咁样咧，就自己拎住张纸，系咁准备怼俾个老师。我话排队排队，哇，总之成个过程又顺畅。又平安， 你觉得自己好成功咧？呢、這个爸爸， 唔系我发觉原来果然啊，张家辉话斋，你而家冇嘅，将来就会有噶啦。 哦，咁 系啦，你而家未有嘅嗰个叫做镇定啊，将来佢就会有呢一个噶啦。 期盼系咪？ 系啊， 系啦，就唔使咧，系头一两日咧，一咁样就乱晒龙达啊吓。即系咳咁样。 系啦，其实你原来快少少就即系三两日。耐少少就一个礼拜，哇！你见到几大进步啊！ 我想问佢有冇隔个礼拜翻嘅？唔系嘅嗬？ 佢唔使啊，佢好好啊！ 即系日日都翻嘅，下个礼拜都翻嘅。 所以咧，呢个都系我有个小疑惑咧。 系 咁细嘅 K 温咧， 都可以日 日 翻 啊！我大嗰个 K three 啦，嗱，同埋有啲家长嗱，真系认真，我都代啲家长去问呢个问题。有好多家长咧 K three 系爱嚟接驳咩噶？跟住 接驳 K one 咯， 唔系 啊，唔系小一咯， 小一 系小一 考紧要噶嘛？ 系啊， 偏偏咧有啲学校嘅 K three 咧， 系 就唔系日日翻咯， 其实咧 隔几日， 其实 仲要冇埋，仲要冇埋 Zoom 喎。 吓、啊，嗰啲、 啊、 即系开咗学，即系譬如翻一三五二四就系、是放假。 系啊，即系佢变咗有啲冇咗。我听到啲， 其实已经下学期噶啦。佢哋真系咧，嗱、啊，因为咧，我又记得咧，佢真系十五年前 系啦，话过气孕妇数当年， 过气照顾 K 3小朋友嘅妈妈， 过气 K 妈 系啦，过气 K 妈就系话咧，几型我觉得 K 妈呢件事，即刻韩式咗啊！过气 K 妈咧， 咁、哦、如果你一个好。索嘅 够啦，我就系讲 K 3小朋友嘅妈咪啫。咁咧，跟住咧，哦，佢哋咧好紧密噶，就系咧话咧开始有手册啦，下学期先有嘅啫。因为上小一就有要写手册啦嘛，跟住咧就多开始多功课啦，中英文数中英数三科啦，都已经开始密密麻麻喺度写啦。跟住咧又教埋礼仪，自己去厕所啦，咁样之处理嘢系用咗。几个月半年时，即系下学期开始咧，学习上小一嘅嗰个叫生活模式咯。我觉得其实几好噶，但系 即系所以你系要俾啲嗰个所谓适应时间 啊， 或者有啲学习咯。 系啊，当然啦，即系话俾听嗱，要咁啦。 系啊， 但系 系啊，所以咧，我而家都即系等好多家长咧，即系 三月都未开始翻晒咁多人。 佢好似都未特别讲话会做到咁样咯。 咁系审慎， 系啊，只能够话审慎。 如果唔系变咗 K 十一咁样，就真系弊急火啦，系咪先 ？K 三跳到 K 十一就吓， 食得好、啊，真系。所以我哋翻嚟真系可以讲下咧，我哋市面上究竟咧最近又发生啲咩事吓、啊，能唔能够令到你好 安 心咧？今日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不过有少少阴天。 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彭仔佢 晏啲归队， 晏 啲归队。 不过你点唱依然有下喺度啊？ 可以喺网上留定言啊，我会开定声。 留定言系一个名嚟， 留定言同埋留定坚啦， 系。You deserve to have so much more. I can feel your heart and I sympathize. And I never criticize all you've ever meant to my life.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I don't wanna lead you on. I don't wanna hold you back.I'll just can't live a lie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頭先有衛蘭嘅 goodbye 啊，咁我哋呢個 goodbye 咧，梗係希望同病毒講啦，大佬你唔好再翻嚟啦嚇。 當然啦。 但係嗱，即係有啲唔係幾好嘅先兆嘅，因為咧，即係好快就已經咧又出現。而家你聽到群組呢兩個字咧，即係打冷震嘅。 係喎、 啊。即係你自己 WhatsApp 有群組就算啦，你唔好嚟一個出邊咧有群組咧，你真係好驚嘅。 家嘅群組咧，每次聽到咧又話有食肆咧，你就會第一時間睇我有冇去過咁樣 啊 嘛。 係啊，嗱，唔係其實如果以前咧，你話有啲食肆中咗招咧，咁因為有一轮实太多啦、 嗯， 即系你都会觉得话，咁你点都会有机会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唔系一两个，佢梗系真系话同一个地点嘅食客咧，就已经最少有十一个人系同呢个有关。咁啊，边处咧？ 就系 K 十一里面一间 K 十一呢一个明朝食馆，即系要读个名噶啦，而家佢出咗事噶啦嘛。咁、咧就话当中有三名员工初步确诊，嗱三名员工就会令人哋好担心噶啦， 仲有两个食客， 仲有两个食客。咁累计咧呢一个所谓嘅即系累积人数咧，就已经有十一个， 系啦， 曾经喺呢一个明朝食馆逗留人士染疫，咁而且佢而家计翻佢个行踪咧，有食客咧更加喺传染期咧，唔止一嗰间即系明朝食嘢， 系， 亦都曾经到访多间餐厅，咁都正常。 咁因为佢都唔知佢自己 周围食噶嘛， 佢唔知佢自己确诊噶嘛，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第一大家就已经有担心，你唔好嚟嗱。你股市有小陽春就好啫，呢啲逆市裏面如果有小陽春就大件事噶啦、 啊。都係，但係問題就係話，究竟係食客惹到佢員工啊，定員工惹到食客？但係又諗下，員工佢哋個個戴曬口罩㗎， 咁你都要食嘢㗎。 唔系啊，咁但系佢又戴口罩，即系佢哋我之前食嘢嗰啲食客梗系除口罩啦、 啊， 但系员工又戴口罩嘅，点解会传咗俾食客？系、 哦、 因为佢哋食嘢嘅时候就会咁样，咁即系隔住个口罩都唔得。 而家好难计噶啦，因为你系咪一定廿四小时你都冇除过口罩咧？咁、 啊、 你好正常噶，譬如你 但如果佢休息时间喺个可能落场时间喺、 啊、 个食肆里， 你净系想象到，譬如当喺厨房， 啊、 你系咪连除口罩俾佢饮啖水你都唔俾先？即系有冇可能会要？ 要求到你飲水你行出餐廳外面，我諗就唔現實啊，冇人會做到㗎。 佢洗個面都除口罩啦。 係啊，所以你而家冇得揾咧，係邊個傳邊個㗎啦。咁但係咧，點解呢單嘢大家會擔心咧？第一就變咗食肆群組啦。咁你梗係好驚就話慘啦。咁如果你再多一兩個，如果你越嚟越累積得多嘅話咧， 係啊，又嚟㗎啦， 分分鐘 又收緊㗎啦。 係啊，即係咁啊，梗係希望蛙口唔好靈啦。咁但係第二個咧，亦都係大家咧會覺得有一個考驗係咩咧？就係、是、個安心出行。因為咧而家咧即係本來安心出行咧嗰個原意咧就係話嗱，你幫襯個 A 餐廳，如果咧大家嚟時 A 餐廳人中招嘅話咧，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咦？我原来去过的地方有人中招喎、 啊， 咁你就可以自己去安排，系啦，我安排我系咪自己都要去检测下啦？因为你有去过嘛。 我同埋如果有得过嗰啲系话 suppose 会收到个 通知你咯， 系 啦，就系呢一个作用咯。 系啦系啊。 咁但系佢话而家咧，即系我见到其中一份报章咧，佢就话有食客咧就提佢就话啦，从事贸易嘅一个李生，佢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就话喂。我咧呢个月嘅20号曾经去过嗰间餐厅，就系一个明朝食客。我亦都有用安心出行咧留低记录，但佢话咧截至琴日为止，即系讲紧25号啊。 系， 佢话佢冇收到任何通知，亦都冇任何政府人员打电话俾佢要求检测，佢就质疑啦。呢、这、一个程式究竟有冇帮助到佢追踪抗疫咧？因为佢就话啦，喂，以为餐厅出咗事就会通知我啦，佢原来都唔会噶。佢话咁我嘟嚟做咩啊？佢话而家咧，我系睇新闻先知道，原来呢一个食店咧就中咗招，就被列作咧呢一个所谓嘅爆疫食肆啦咁样。 会唔会咧？即系咁讲啦。安心出行咧就呢个应用程式嘅用咗咁两个礼拜到，定系总之咧就 是、其实系而家所谓强制 系啦， 就系而家。但其实佢由推出到而家咧，即系已经有成即系我谂过两个月噶啦。 啱啱而家食肆 夜晚 放宽之后。 都要用啊嘛， 一定要嘛，即系呢个礼拜嘅事啊嘛。 之前其实系一路装紧噶啦，你如果你自愿嘟入去嘅话咧，其实已经一路运作噶啦。 咁但系问题系，咁点解呢位先生 收唔到通知啊嘛？嗱，所以咧呢个就 佢识得电话嘅，会收唔到啊？ 呢个就涉及一样好紧要嘅，嗰阵时我都研究过啦。安心出行佢点解可以运作到？有人中招你会收到咧？唔系佢有神奇嘅魔法 啫嘛？ 系啦，有几押韵啦真。 安心出行点样做到？ 系啦， 跟住有人 中招你 会 收到，因为咧佢嗰个那个流程系咁样嘅。我以自己做例子啦。哎呀，我大家嚟试，我中个招，我去咗呢一间风骚餐厅， 我 中个招。 我帮你插嘴 先吓。咁咧，我点样知道我中招咧？因为我要得到卫生防护中心咧，佢话俾你听啊，唔好意思啊，曾生你确诊咗。咁佢就会俾一个确诊嘅编号你，因为咁先至会列咗落去唔同嘅表里边噶嘛。 四五七八咁。 系啦，咁咧。你就要将自己得到嘅呢一个卫生防护中心嘅编号咧，你就要上载去到安心出行嗰度，你要主动话俾安心出行听，哎呀，我中个招啊！咁我咧就曾经咧喺2月14号咧就去过风骚餐厅，咁我仲要将自己确诊嘅 number 咧摆埋上去，咁咧就。保证我唔系乱噏啊嘛，如果唔系我咪吓鬼人咯。我系唔系都话自己中招，你咪影响晒所有人。咁咧，你就可以将我自己中招嘅资料咧摆落安心出行度。咁咧，安心出行咧，佢收到啊，有人中咗招 喺嗰度， 仲要喺度，佢就会咧就自动咧发布就话喂，边个2月14号个风骚餐厅嘅，佢就会 send 出去呢个信息。咁如果咧你就系桂花田就 系 第二个食客啦，佢亦都喺咧可能喺2月14号，佢有去过风骚餐厅。佢就會收到你安心出行通知你，咁好啦，咁本來就咁樣運作，你就知道啊，原來你中咗招啊，咁我自己諗下我驗咗檢測啦，咁 但係而家 好啦，咁關鍵係點解唔會做到咧？ 係咯係咯， 咁我可以唔 upload 噶嘛？我係中咗招啊，我係確診咗啊，但係冇法例要求我係一定要咧，你唔擺上個安心出行咧，你犯法咁樣。 哦， 冇噶喎，其實係好靠咧嗰個人佢自己主動要將嗰樣嘢擺上去噶。 我以為嗰個信息咧係嚟自政府呢個 app 咧裏邊，原來靠市民自己運作。 係啊，因為我嗰次睇嘅時候，佢個設計流程咧就係話如果你裝完，然後你確診咗， 你自己上報， 你就要將自己嘅資料上報，咁就可以幫助大家通知，因為呢個亦都係合理嘅私隱嚟噶嘛。 哦，即係話佢自己有一個群組，我以為係政府咧，譬如衛生署咧知道，哇，我好啦，而家咧就四五七八嗰個。 佢冇啊！ 呢个 K 十一嗰个群组咧就会弹上去，跟住嘟嘟嘟嘟，大家一去过嘟过咧就会收到信息。 系啦，而家我喺我理解嗰个 流程里面咧就唔系咁样做咯。 哦、 所以咧， 即系话如果嗰个人唔汇报嘅话，咁就大家都唔会知道。 系啦，所以咧同埋呢个第一就，如果你用应用程式啦，咁而家你有两款噶嘛，你可以自己填纸仔抌卡落去噶嘛。我就一直都喺度问咧，即系我冇答案嘅。我就话如果有人中招咧，系边个打呢啲电话嘅咧？系咪卫生防护中心？佢就会即刻去嗰、那个 应该交晒俾佢哋咯，系啊。 系啦，咁系咪佢有足够嘅人手打咁多个电话？ 政府人员咯，应该系。 系啦，咁嗱，你而家似乎睇得出咧，即系其中呢一个食客咧，佢就话佢一路都冇收过通知。咁、嗯、究竟嗰个原因系？ 系咪要当天嗰个先系咧？ 系中招嗰个人佢自己冇 upload 上去啊？ 计咩日数啊？ 系啦，同埋点解好似冇人员走去嗰个食肆度、欸？ 我哋又俾我哋广大听众。 系啊，嗱，呢个真系一个疑问啦，即系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安心噶。 又话翻俾我哋听，你使用过之后有冇试过咁样收到啲信息咧？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提出將股票印花稅稅率上調至到 0.1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加幅不會令到本港股票市場失去競爭力。他出席本台英文節目，提到有過半在本港上市的公司來自內地，市值佔整體市場超過八成。外國投資者是看準內地經濟前景，而本港即使在股票印花稅的稅率較內地稍高，但在其他費用方面，內地並不便宜，加上香港不設外匯管制，他認為相對內地股票市場，本港仍具吸引力。有聽眾致電，希望當局考慮向長者、失業人士和基層市民派現金，取代電子消費券。陈茂波强调，计划原意是希望鼓励市民在短期内广泛消费，当局会以去年派发现金时已建立的系统落实派发电子消费券。新一年度卖地计划有15幅住宅地，预料可建6000个单位，有关兴建量是11年来新低。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是不是反映私人发展土地干塘，他说不能够这样看，要视乎每年释放出来的土地是不是准备好。他说从总数而言，今年的16500个潜在供应量较上年度仍然高。他又强调看不到卖地计划是一年比一年下跌的趋势，会上上落落，视乎改划的工作进度。另外，东九龙会有5幅商业用地研究改划为住宅用途。黄伟纶承认是与之前的商业用地流标有关，由于市民对市区住宅地需求仍大，当局认为可以调整研究这5幅商业用地的用途。已经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优先组别市民，今日开始可以到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在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约20人轮候入场等候接种。有医护人员认为科兴疫苗副作用不算多，对疫苗有信心。亦都有60岁以上群组的人士说，有考虑过不同资讯才决定接种科兴疫苗。他对科兴疫苗有信心，因为采用传统灭活技术，因为是采用传统灭活疫苗技术。一名70多岁的市民说，不懂得网上预约，知道第一日接种就来轮候，但未获安排接种感到失望。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由卫生署营运，中心内设有资讯区，为市民提供包括科兴疫苗的资讯和用途等。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空袭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摧毁多个边境检查站，回应驻伊美军接连受到火箭攻击。国防部说，在总统拜登指示下，美军授权发动空袭，以回应最近在伊拉克针对美国和联军人员的攻击。有美国官员透露，空袭目标是向民兵组织发出警告，但限制了规模，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伊拉克一个由库尔德控制的国际机场内的美军基地受到火箭攻击，以及首都巴格达北部的美国部队驻扎基地先后受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另外，多国大使馆所在的巴格达六区星期一亦都被火箭袭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535点，跌539点，总成交97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43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14,676点，跌15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79蚊，跌12.5；美团350蚊，跌20.4；阿里巴巴233.8，跌9.6。港交所480.2，跌19.8；小米集团25.9，跌9.5；比亚迪股份205.8，跌10.4；快手324.8，跌14.4；药明生物100.5，跌3.8；盈富基金29.7，跌6.2；中国平安97蚊，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5，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9，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02，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87，新西兰元对美元0.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6点，跌722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76美元，卖出1,773.5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东区走廊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喺北角码头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清晒场噶啦，不过就多车少少。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段就较为多车一啲，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模糊街，港岛路面呢就湾仔的军器厂街近住谢飞道因为爆水管的关系，现在军器厂街的北行线呢车辆是不能够掉头的，受到爆水管影响，军器厂街北行线的车辆不能掉头，而内告士打道的车辆就禁止左转军器厂街，经过时间大家请看清楚临时路牌或者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指示了。军器厂街近住谢飞道因为爆水管交界位那里就有些临时封路改道安排的。中环的伊利近街和卑利街因为有临时工程，交界位那里就封了路，工程预计会做到11点钟，晏少少大概是2点至3点钟，伊利近街和卑利街继续会有工程的。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而家做紧技术员学徒嘅佢，曾经喺面对大量工程术语、复杂嘅施工图则，同埋以英语为主嘅文件时候，感到无所适从， 但是他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学到很多专业知识，而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主动解决问题。 想知道王广中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用音乐为年轻一代重新注入正能量。 电视节目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每星期邀请不同歌手， 包括刘浩龙、 王燕、 钟舒曼、 钟舒淇、 小肥、 陈明喜等等， 在逆境之中展示才华， 同时以歌声为大众打打气。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真系咧，时间过得快，有啲咧，新闻咧，可能你已经忘记咗。咁但系咧，如果你看到眼前咧，你就会谂翻，系、哦，原来佢已经落成咗，仲就嚟有得睇咯、哦。呢、这个系咩嚟嘅咧？就系、是、观塘音乐喷泉啦吓，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咧？系啊，观塘音乐喷泉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名嘅，有人就话佢系小白象啦，亦都有人话咧，可能佢就系会系成为一个地区标志嘅。因为哇，数下手指，其实都讲紧都几年前噶啦吓。咁啊，讲紧咧，即系五六年前咧，呢、这、一个观塘音乐喷泉咧就设计咗出嚟啦。咁啊，嗰阵时耗资几多钱咧？5300万啊！即系呢个叫做半亿工程吓，半亿嘅音乐喷泉。咁啊，嗰阵时亦都被誉为咧叫区区有睇头啦吓。咁啊，呢个小白象咧就被誉为系呢一个即系观塘嘅地标咧。咁啊，原来咧已经年中咧就谂住启用，最近咧就有呢一个测试喷水嘅情况。咁啊，你睇到唔同嘅网上片段咧，同埋有啲即系传媒朋友去影嘅时候咧，都发现喂唔系、哦，好似咧即系设计不似预期、哦。嗱，我哋要强调，而家咧呢个其实系测试阶段嚟嘅啫，所以究竟咧佢会唔会有流力咧，就唔知道。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咧，可能咧佢都未全力以赴嘅。点解有呢个咁嘅疑问咧？因为咧嗰、个叫做设计图片咧，明明咧就好虚撼、好壮观嘅，啲水柱啊喷得劲啦，又五颜六色啦，同埋见到有一个方阵咧出到嚟嘅。但佢话咧，原来而家啲街坊咧就见到佢试验紧啊嘛，啲街坊咧就擒上张凳度。跨过个水马，因为而家围封阶段咧，就望住咧，佢就得几条水柱咧，就喺度喷下喷下，嗰啲水柱咧，仲要系比较咧，即系单薄嘅，系啦，一支支针，即系如果你话系喷泉咧，系水柱嘅话咧，佢而家就只能够系水针咯，一条条水针咁样，咁啊，所以佢话好多市民咧就大失所望，就话喂唔系，点解唔对路嘅？网上面设计图好有型嘅，点解而家出到嚟咧系变咗水针就唔系水柱咧？话莫非真系铁柱都磨成针？咁啊，更加有市民咧就话啦，唉，其实你嗰笪地方咧，不如咧整多啲咧俾人哋食饭嘅好食饭嘅地方好过啦，整多啲草地好过咧就整呢个喷泉就压咗咁多位。咁究竟啊，而家呢一个音乐喷泉咧，同真实嘅使用量咧会系点咧？嗱，我哋叫做咩咧？移中都留情嘅，因为咧亦都有啲人就话，可能而家系咧叫做养水阶段啊，就话咧唔系全力喷发，咁啊就只不过系测试下可能啲喷嘴啊究竟系如何啫。亦都担心咧，而家整得太靓咧，可能大家咧就会聚喺个树。咁但系你观乎咧唔同嘅传媒咧访问嗰啲市民咧，啊，我发现大家都有个共通点，好多人都话咧。 唔觉得佢会比我哋咩荃湾啊、沙田啊嗰啲更加靓啦。有啲就话啦，我觉得咧佢同澳门比咧都仲系冇得比啦。嗯，我谂咧系因为嗰个期望值真系太高啦，因为你用得5300万咧，系真系会令人哋有一种冲出，唔系冲出亚洲啊，起码都冲出观塘啊，唔系净系观塘区嘅朋友咧就爱嚟即系使用啊。你弄得5000多万咧，啲人就已经谂住代表香港啊，直情谂住同澳门困一困啊。嗱，我谂呢个压力咧真系好大嘅。而家测试阶段咧，佢系一支支水针咧，你都仲能够接受。如果到正式运作咧，佢啊冇少两下咋。我谂佢啲水如果咧即系唔系可以做到水花四溅咧，我谂到时咧就会啲市民水花四溅咯，就会纷纷喺度闹噶啦。咁我今日咧就真系要介绍呢一个 channel 俾你睇咧。其实就是大家都好怀念咧以前香港咧嘅一啲叫做音乐喷泉嘅盛况，因为嗱老实讲，音乐喷泉喺香港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咁我上网一揾咧，就发现原来咧有好多叫做怀旧香港嘅片段咧，佢都系有介绍翻咧以前音乐喷泉嘅盛世噶。我就揾到有一条咧，就1995年咧，哇！你出咗世未啊？1995年啦，沙田新城市广场咧，佢哋有音乐喷泉。呢条片咧唔系好长嘅啫，2分50多秒。咁但系咧，我觉得震撼嘅地方咧就系、是。原来嗰阵时咧，大家对音乐喷泉咧系真系好热切期待噶。佢可能咧即系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喺度爆即系爆啲水出嚟啦。我见到片里边咧系围咗咧里三层外三层咧，好多市民咧停喺度唔走噶。咁然后咧就喺度望住嗰个喷泉咧，由开头咧细细啲水，跟住就开始哇爆发啦，有啲音乐喺度揈嚟揈去啊！大家系会咧即系驻足观看噶。唔知咧今时今日咧，你行过商场咧，如果仲见到音乐喷泉咧，你仲会唔会有咁大嘅惊喜喺度？哦，实不相瞒，其实而家仲有冇噶？沙田呢个新城市冇咗噶啦，冇咗啦。原来唔怪之我都冇乜印象啦。当年咧呢一个怀旧嘅景况咧，就真系令人哋即系好壮观，亦都好唏嘘嘅。咁啊，可能我哋睇呢一啲叫做昔日嘅音乐喷泉片段咧，反而令到你咧会有更多嘅怀念同埋呢个欢乐啊！我哋期望观塘音乐喷泉争气啊！千祈唔好咧，即系身不如旧啊！我会俾3个水花呢条片段啦。瞬间看 channel 啊，唔知道如果有呢个音乐喷泉真系做出嚟嘅话咧，呢位妇女会唔会好似人哋嗰啲电影桥段咁样咧，拖住个男主角不经意咁样走入音乐喷泉里边，然后音乐一起，水花一嚟，哎呀，两个人就喺个水柱里边咧，你追我逐，好似扑蝶咁样啊，你又整湿我，我又整湿你，桂花田。 你呢个幻想出嚟嘅画面实在太丰富，睇怕一有呢个咁靓嘅我想话温泉喎，呢个喷泉嘅时候，总会好多人话：喂，你跳完未啊？影相人哋阻住晒，走开啊！ 唔系，你应该系变咗嗰啲咧咩？大妈喺温泉 浸脚， 音乐喷泉到大妈浸脚啦，系。 嗱，古时咧，中国啊，有好多嘅传统嘅习俗啊、礼节啊等等啊，尤其系过年啊，有啲咧仍然传到今天啊，今时今日都有嘅，但有啲咧可能咧就早已消失啦，因为点解啊，冇人去承传佢落去嘛，所以咧，有啲习俗咧系有人听过，有人会话系咩系咩，我冇听过咩啊，边度有啊？正所谓各处乡村各处礼，喺台湾，有个女网友咧，佢就话同佢嘅婆婆咧，自家咧就整咗一啲黑糖年糕，而家好多人都会整啦，系咪啊？萝卜糕、乜糕、蜜糕，佢喺自家整嘅，整开咧啊，咁啊，梗系唔会净系俾自己食噶啦，系咪？梗系啊，会预埋俾一啲屋企人，自己阿妈啊、兄弟姊妹啊，都唔少得噶啦。嗱，正当佢整好年糕，谂住攞翻屋企嘅时候咧，孝顺下阿妈嘛，系咪？点知攞到翻屋企嘅时候，佢阿妈话：哎呀，冇人送年糕翻自己阿妈屋企噶。哎，个女即刻呆咗，点解阿妈？吓，点解唔送得啊？咁佢阿妈就话啦：哎呀， 外嫁女啊送年糕翻娘家，代表住边啊？知唔知啊？家有百事啊，菜哇！边度嚟嘅习俗啊？我觉得我哋做咗咁多年人，边有听过呢啲咧？咁 anyway， 佢喺台湾发生啦吓。个女仔话冇听过啊嘛，咁样咁跟住，于是乎佢就 post 咗上网问下有冇人知道有呢个习俗噶、啊、咁。嗱，由于个阿妈都几迷信下啦，于是咁佢点啊？个女真系攞咗年糕翻去咯咁。嗱，咁好简单啫。个阿妈咧就俾咗钱个女，就当咧买咗嗰个年糕，又就当化咗佢啦。咁网民就不停留言啦，就话啦，习俗呢啲嘢人定嘅啫，系咪？你又可信则你信咪信，有冇就冇啦。另一个就话，古人咧都几得意喎，一唔顺风咧就话喺度怪东怪西，咁亦都有其他人话啦，以前啲人好穷噶，冇钱买嘢，咪乱定嗰啲规矩啊，惊人哋攞走佢啲嘢食咯咁。今天咧，咁呢啲信不信由你啦吓。今日我就想分享咧彩姐姐的故事王国 channel， 咁啊佢咧就有系叫做元宵节啊正月十五嘅传说故事篇。 我要讲，我有听佢讲故事啊。 彩姐姐啊， 我有播俾僆仔听添啊， 系啊， 好好听啊， 系啊。彩姐姐咧就会又画埋一个画画啦，边画画就边讲故事，好适合三至十岁嘅小朋友听噶。啊，原来阿曾爸爸、豪爸爸都有听、啊，咁咧佢仲会有咧节庆故事啦、经典故事啦、人物故事篇噶，画啲公仔都几得意噶，所以我会俾一个心心、三个灯笼嘅 emoji， 祝大家元宵快乐。 朋友一起来 做客，小城来做客，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秀恩茄。 系啊。系啊，驱斯拉人咧应该要帮我哋咧出去买食物啊。 系啊， 我哋委托咗佢出去打猎啊。呢只狮子咧帮我哋捉啲咧食物翻嚟，我哋一阵间可以午餐啊。系啊。 如果冇咁点啊？你买俾我啊？ 咁都系你食佢啦。系啊，佢会将自己奉献出嚟噶啦吓。 系啊系啊，所以今日驱斯拉人咧佢咧唔喺度，下个礼拜一先见噶。 系啊，嗱，我哋咧就唔好食咁多啦，我哋咧而家咧就要做翻啲运动啊。不过今次咧呢、這个做运动咧就同咧你啲身体咧识唔识喐咧冇乜关系嘅，系同你嘅身体咧着咩衫有关嘅。 咩着咩衫有关？唔系做运动咩？ 系啊，就系、是、做运动咯。咁、啊、但系咧、哦、做运动我哋要有咧 适当嘅衫，我知道喎。适 当嘅衣服噶嘛。 我妈妈咧佢咧试过啊，哎呀好惨啊！ 做咩啊？ 佢咧求其着条短裤咧就做运动啊，跟住啊惨啊，磨损咗佢嗰只脚仔啊！ 会唔会系你妈妈咧？其实无论点样，佢只脚都唔适合做运动啊！ 唔可以咁样笑系妈妈噶， 冇笑系啊！我建议你妈妈都系去浸音乐喷泉啦、啊，系啊，佢音乐喷泉度跳舞就冇问题噶啦。 唔可以教坏人啊！ 系啊，我哋要讲咧就系沙滩排球啊！ 吓，沙滩排球 系啊，嗱、 啊，你咁快就要谂住沙滩，沙滩封咗、 啊。咁我哋世界地方仲有沙滩排球啊嘛！ 沙滩排球、 啊，沙滩啊！原来下个月咧就会喺卡塔尔啊，就会有咧呢个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嘅。多哈站， 哇！佢系肯定好劲啦，系咪啊？ 咁但系咧就发生咗一个新闻、哦，曾经咧得到呢一个咧即系沙排咧世锦赛亚军嘅一队德国组合咧，佢哋话我唔打啦， 吓， 我退赛啦咁样。 系点解啊？佢哋明唔明？佢系咪谂住呢个已经系佢哋最高嘅荣誉，所以佢就唔再打啦？ 攞个亚军咋？今次应该攞冠军噶嘛？想争？ 我知可能 原因咧就系同着衫有关。 佢哋唔俾佢着衫打排球啊！ 唔系唔俾佢着衫啊！ 唔可以噶！ 佢哋就系唔俾佢唔着衫啊！ 哦，即系话嗰啲选手佢系唔着衫打排球，但系卡塔尔呢个国家咧就话，如果你参加比赛你就要着，所以佢哋就话，我唔参加啦。 系啦，咁首先我哋唔好吓亲啲朋友啊！沙滩排球唔系唔着衫，不过你系唔会着好多衫啫嘛。 肥妹仔， 你印象中咧啲男男女女打沙滩排球着咩装束 噶？姐姐咧，佢着三点式泳衣噶，佢啲绳咧吊嚟吊去，飞嚟飞去，我好惊佢甩咗出嚟。 唔系三点式，佢上面嗰啲系所谓嘅运动胸围，系 sports bra。 唔系，我见过有啲咧系着嗰啲噶。 嗰啲会唔会系普通市民咋？ 我唔知啊。 如果你真系比赛嘅咧，通常上面都系着咧嗰啲叫做运动胸围嚟噶。 系啊，知道。都有啊！ 咁你妈咪嗰啲唔运动噶，但系 我妈咪嗰啲好似降落伞咁大， 唔系问紧大细啊！你妈咪就算着咗都唔做运动，咁咧佢话咧，其实平时咧佢哋沙滩排球啲衣着咧，女仔咧就真系咧上面会着两件头嘅，上面咧就 系 呢一个运动型胸围啦，咁、 啊、 下边咧其实就连排球裤都唔着噶啦，系真系着咧嗰条小小嘅泳裤仔， 系啊， 咁因为你沙排啊嘛，好 嗰条裤仔， 系啊，你好热啊嘛。咁咧，但系今次咧一去到呢一个卡塔尔咧，佢话啦，佢哋就通知咧呢一个女子选手，你哋要尊重主办国嘅文化同埋传统， 所以要着长裤啊， 要着 T 恤同埋长裤， 吓好热噶喎，佢哋嗰度。 但系最有趣咧，因为嗰啲女子组咧，佢哋反对就话：嗱，你如果要限咧。一系就男人都限， 系啊， 但男人冇任何限制， 男仔系可以打大尺啦， 打大尺啦， 三点进度， 两点， 咁有套词噶嘛？ 你嗰啲都当点啊？ 咁咪点啊？ 如果你试下，你妈妈系咪细个呃你啊？就话咧，哎呀，佢哋嗰啲露三点咧，原来就系你两只眼加埋个肚脐啊！ 系只两只眼加埋个鼻仔 咯。咁佢哋就嬲啦，德国呢一个组合咧，佢就话有冇搞错啊？点解咧？我哋就要着咧T 恤长裤。但系你哋男仔咧就衫咧就冇限制，所以佢话 妹仔有问题想问咧。 系，请讲。 呢个卡塔尔佢咪第一次举办呢、這个沙滩排球赛噶？定系咁多年都系喺佢度噶？ 唔系啊，唔系啊， 应该系第一次咋、 我又唔敢讲佢系咪第一次。 咁点解之前又得，而家唔得啊？如果系咁嘅话， 总之就而家佢就唔得啦。咁、所以佢就话咧，佢哋系唯一一次咧就俾人哋咧咁样去限制嘅。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就。我哋要退出啦，我哋唔打啦。但系事实上咧，原来如果你要上网揾下咧，真系有好多咧，譬如话伊斯兰国家咧里边嗰啲选手咧，佢哋系连头巾都会包埋嘅。 嗰啲依包住个头仔咁样，点样打咧？ 佢仲要咧同对面咧，譬如可能佢对住美国啦，咁呢边咧可能就系一啲伊斯兰嘅国家咧。 我知啊，一个着细衫，一个咧就系好少泳衣咯。 系啊，对面嗰个就即系好多肉露出嚟。另外呢边咧就全部包到实，所以咧原来咧女子打呢个沙滩排球咧都有好多唔同规矩嘅。 佢笑住话接种疫苗原来系咁简单，过程好快，一啲都唔痛。佢又话接种疫苗之后感觉受到保护。佢理解某啲人对接种疫苗觉得困难，但佢呼吁每个人多谂谂其他人，唔好谂住自己。当局引述数据显示，约一成多的民众对接种疫苗感到迟疑，认为英女王分享接种体验对建立民众对疫苗的信心非常重要。英国现时有1800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查理斯王子和妻子卡米拉亦都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为该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408点，跌665点，总成交118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9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14590点，跌23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74蚊，跌17.5。美团350蚊，跌20.4。阿里巴巴233.4，跌10蚊。港交所481.8，跌18.2。小米集团25.5毫半，跌3。盈富基金29.56，跌7.6。比亚迪股份203.2，跌13蚊。快手320.2毫，320蚊2毫，跌19蚊。药明生物99.05，跌5.25。中国移动54.25，跌5.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5，英镑10.865，瑞士法郎8.573，澳元6.097，加元6.16，新西兰元5.715，欧元9.44。每百日元对港元7.3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6点，跌722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46美元，卖出1773.2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九龙佐治五世公园对出慢线封闭，而家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兴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啦，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啊，我睇唔到嘢啊！ 你除咗个眼罩先啦。 除咗啦，都系乜都睇唔到，唔通我盲咗？ 黑蒙蒙，你都未开灯。 点解净系见到光嘅？ 你戴翻副眼镜先。 咦，睇到啦？ 吓，咁得意嘅？点解戴翻副眼镜就乜嘢都一清二楚咧？ 呢、這个就系同折射有关嘅，大家就要听实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 李慧妍、 赵善恩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歌好。 一个礼拜有咁多新歌点听啊！ 有人话帮我听边只歌最好嘅。 星期六晚我冇加， 星期六晚我冇加去。 留喺屋企听收音机啦。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留喺屋企听收音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但又唔知边只歌。 李志安环球网。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嘅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晏啲咧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噶，不过而家咧网上留言就无人欢迎啦。 系啊，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 fax 过嚟啊。 系啊，嗱又要多。 今日元宵情人元宵情人节， 元宵情人节 系啦，咁啊都可以点个唱啊。 系啊，嗱咁啊亦都要多谢咧，有两位听众咧，嗱佢就有啲叫我哋唔好开名嘅，咁、咧我都记住咗先。咁咧有一个咧就话，我其实咧都知道做厨房啊，佢话元朗做厨房咧，佢话佢其中一间喺元朗餐厅做厨房咧，佢话。冇人戴口罩嘅，佢哋喺里边做嘢嘅时候冇人戴口罩嘅。 吓，系啊， 佢话不过咧，佢话 touch wood 咧就冇事啫。佢话系噶。 喂，咁样真系好大件事嘅、哦。 跟住我睇完呢、這个佢个留言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吓，如果你要为呢件事解释咧，你好似觉得又好似你都明点解，因为厨房咧即系热到咁样咧，可能佢哋真系有好多嗰种即系系啦，因为佢话即系冇人戴嘅厨房里边，而佢话咧佢做咗成年啦，即系见到成年啦，食环都冇嚟巡查过。 咁所以佢话咧， 就算人巡查，佢都即刻带翻啦。 系啊，佢话好咗元朗区疫情都唔系好严重咁样。 冇事还冇事啫，一有事起上嚟，咁你真系点算啊？ 咁但系点解我话咧，我好似明点解佢哋会咁样做咧？即系当然唔系话佢哋啱啦，但系你会明就系咁厨房好热啊嘛。你大口罩焗啊嘛， 地盘工有够热啦，日晒雨淋添、啊， 都中招啦。 咁系， 佢哋坐低食饭嘅时候咪中招咯，所以 咁但系食饭都真系要除口罩，但系佢煮嘢食落去人哋啲送到嘅噃， 所以就其实冇得叫做开脱噶，只不过咧、即系你话啊，你估到佢哋点解会唔带嘅原因，可能系咁啦。咁另外一单咧就系、是、有个听众咧又系 send 咗 message， 系啊，你唔好讲佢名， 又唔好讲佢名啦，但系佢好正， 系啊， 佢列咗咧佢收到安心出行嘅一个通知， 系啊，市地人， 市地人，我哋先见识到原来咁样通知大家嘅， 系。 咁咧，佢里边系点样写嘅咧？佢就话嗱，我都话因为安心出行其实旧年已经推出噶啦。 系咁，我哋都知 道。咁系真系已经有啲朋友咧，佢就好守规矩咧，就已经装咗，仲用埋。 只不过今个礼拜咧开始放宽咗，就强制啫嘛。 好啦，咁咧佢收到个通知系点样咧？嗱，呢个真系都开一开眼界。佢就寫住2020年12月31日， 系啦， 咁啊有呢个日期啦，就寫住潜在感染通知，即系话喂你有机会， 潜在感染通知啊，但系即系冇话唔系话你有啊， 然后佢就寫啦，你喺下列日期曾经到访过嘅场所咧有确诊者， 咁够咁跟住咧佢就有个有就讲就话边一日同埋边个地址啦，咁就佢但系日子就系讲紧。2020年12月17日，但系头先咧系讲紧有潜在嘅感染通知系31日啊。 咁意思即系咩咧？即系话你17日去过嗰间餐厅，然后有确诊者系同一日去过，你 系 喺14日之后，你先至收到呢个通知。喂，你去嗰间嘢。有人中咗招， 系啊！ 咁呢个听众佢就问啦，都隔咗14日啦， 系啦。 其实 我真系去咗任何无数嘅地方。 系啦，嗱，如果我要传染嘅，我就传染咗俾人啦。就算当我唔系传染俾人嘅，我要中招确诊嘅，我都确诊咗啦。 系啦。 咁如果14日正常嗰个潜伏期都完咗啦、如果我都冇事嘅， 咁 即系 冇 事啦。咁究竟而家你14日先通知到我哋咧？佢话有咩用咧？ 但 系 咁样，嗱，佢依家佢亦都下低有段嘢嘅，即系除咗讲个潜在危险嗰个地方啦吓，佢话你可以咧自行咧安排接受呢个病毒测试咧，如果任何身体不适咧，应再尽快求诊啦，主动向医生要求咧进行呢个病毒测试嘅。 不过咧嗱，我觉得如果用佢呢个个案咧，其实有理解嘅，同个 app 咧就未必有关系，因为点解咧？咁嗰个人大家一齐17日去嗰间餐厅，佢都可以系。 好耐之后 四日后 先 病发噶， 系啦， 又或者可能嗱，一系咧就佢7日之后先确诊，咁咧，但系佢确诊完之后咧，可能你嗱，佢又唔即刻就 upload 啦， 系啊系啦， 佢有冇主动 upload 话俾人听咧？佢去过呢笪地方啦，嗱又唔知噶，咁所以咧，即系你会理解就系点解虽然有呢个 app， 佢又有呢个 mark 低个记录咧，但系。佢都唔係話真係可以咁所謂及時咧，因為你都總有一個過程啊。 係。 咁你話咁係咪唔裝好過裝咧？又唔係咁，你裝咗點都安心啲咯。咁你咪知道原來你曾經去過地方，因為佢有個建議㗎，佢就話：喂，你可以自行安排。接受病毒檢測唔 係 強制喎， 係啊， 都唔係話你一定係有，因為 佢 都係潛在啫嘛。 如果你係啦，佢話如果你有即係擔心嘅，咁你咪自己去做檢測咯，咁樣。 係啊， 咁因為呢個唔係講緊確診啊嘛， 冇錯冇錯。 你因為佢話即係潛在風險啫嘛， 係啊， 咁所以嗰個程度可能又唔同。不過講緊都17日，14日啦，都14日啦。 係啊，同埋咧嗱，即係講多句啊，你話咧你收到個 app 通知你到診嘅日子就有人你到訪嘅日子有人確診啦， 到嗰個就。食肆， 其实咧同我哋就算唔装安心出行咧，我哋而家每一个每一日每一日佢都有公布噶嘛。 系啊， 嗱，我想问一下各位市民，即系唔好讲其他啦，你同我 系有冇每一日去好神心咁 check 先？ 有冇每一日去望下嗰啲所谓嘅疫下啦、疫区啦、疫商场啦或者疫食肆咧？你有冇睇过啊？ 冇 系啦，就算有啊，嗱，我记得有阵时佢通知嗰个地区咧， 系 譬如可能佢话喂荃湾有或者青衣有，咁全部都系我老家附近咧，我都真系有望。望嘅，咁但系就算咧，嗱，你望到，譬如佢可能话，原来系嗰个商场， 系， 嗰个商场好大噶嘛，佢话原来咧，嗰个确诊者曾经去嗰个商场，嗱，我就真系唔知有几多少市民咧，你望完之后咧，你就会话，哎呀，我即刻去，即系 验 一 验 先，因为我谂而家咧，大家都有一种唔知叫做盲目啊，定系一种共存咧，就系话，喂。 日日都有，周围都有。 啊、 你今日去过呢个商场，你又去过，嗯、但我哋又冇见过面，商场又咁大，我哋又冇除口罩，即系叽里咕噜一轮之后咧，可能而家大家咧都唔系话好。着緊咧，即係驚到一個地步就話嚇、啊，原來你又去過嗰個商場，我又去過死啦，我要去檢查啦。可能大家都冇呢個心情。 哦，都係啊，因為咧，即係譬如因為咧報章啦，或者係網上網頁版嘅新聞咧，佢都會講今日確診咧有咩地方，有咩地方，佢都有個、有一個大標題嘅。咁啊，大概知道我都唔係我啲頭啦，因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行過邊度噶嘛。咁所以咧就冇好細心咁樣 click 入去睇，其實係要睇嘅。 係啊，其實嗰個等於安心出行嚟㗎啦。 譬如佢見到佢，譬如佢見到佢大字標題，我喺樂富區有，我一定會入去睇咯。即係因為我自己成日日都係出現呢區啊嘛。咁你話如果系旺角啊、尖沙咀、铜锣湾，我都冇去，咁我咪唔睇咯。 系啊，所以某程度咧、就是，你话点解大家会觉得佢装就装、 啊、 就固然好啦，但系点解你话唔装系咪代表你就唔知道咧？又唔系，政府公布得到好仔细 嘅。系系啦， 佢一中嘅招。 四六七号咧就曾经去过边度啦？佢喺跟住咧就会经过边度，去过边间食肆啊？佢列晒出嚟噶嘛？ 同埋咧， 好仔细。 同埋我都想比较一下，你觉得咧佢公布嗰个速度咧，同安心出行系咪差唔多？ 我唔知道。 都可能如果同头先 K 十一咧，就系、是、新闻仲快过收到 app， 即时啦嘛， 即时啦嘛， 即时啊嘛。 跟住有另外听众， 同埋政府网页咧，佢系有一个咧， 不停 update 噶， 系啊，政府网页都不停 update 话喺边度有嘅，所以如果咧， 其实你真系可以自己 冇睇报纸，冇睇冇话睇冇报纸嘅 app 咧嘅话咧，你去上香港政府网站咧，竟然有新冠肺炎里面嘅所有嘅最新 update 资料咧有晒，好仔细嘅。 跟住另一个听众又有 inbox 我哋咧，原来佢话。好多都有啊！佢话佢个 friend 都试过咧，十日之后先至收到嗰个安心出行嘅通知。咁冇办法啦，即系 咁呢啲就唔关个安心出行事啦，系因为真系嗰个潜伏期啊。 冇 错，嗰个人去完之后，咁即系 几时中招？ 讲翻佢之前咧，譬如我终于。对唔住啊，即系有人终于确诊咗啦，咁佢就讲翻过去你去过边度先弹翻出嚟啊嘛， 所以 咁所以唔关安心出行事。 唔系我明啊，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大家就会觉得哇，都隔咗好耐先通知， 咁都冇办法噶，因为真系有潜伏期噶嘛。 正所谓迟到好过冇到，总之 系啦，有通知好过冇通知， 系啦，你都系要收到嘅。 从前爱你爱你如诗，随时永远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没缺过，完全是待你心意。心不关心，谁留神？哪个真心走近？哪个珍惜我？对我勇于攀山涉火，你心不起身？谁唱情？哪个不舍不弃？我已心中有数，你爱我不少于自己，或是我叫你有点生气？我忘掉感激你，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一一说起。从前爱你爱你如诗，随时对你对你如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每阙歌全情或达意。从前爱你爱你如诗，随时永远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每阙歌完全是待你心意。真心，谁留神？哪个深深亲吻？哪个体恤我？爱我最深，交出最多，欢喜不欢喜？谁迷人？哪个比得起你？我已心中有数，我爱你早多于自己。或是我叫你有点生气，我忘掉感激你，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一一说起。从 痴，爱你爱你如痴，随时对你对你如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果全情和大意，从此爱你爱你如痴，随时永远永远一致，日后为表真心真意，我会决果完全是待你从前。爱你爱你如痴，痴痴痴痴痴痴。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有许志安同埋吴国敬版本嘅《真心真意》啊， 系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今日点唱日子啊，欢迎大家咧喺网上面留言啦，同埋咧喺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冇人欢迎嘅。嗯，喺呢、這个系啦、过年期间，曾志豪都去过你个朋友屋企嘅， 有拜年啦， 有拜年嘅，有食饭添， 有食饭添， 仲要食好多好嘢喎， 系啊，冇错。 食完嘢之后， 系有冇帮手洗碗？梗系冇啦，帮我执入厨房就得噶啦。如果唔系，主人会唔开心噶。 点解会唔开心咧？你觉得？ 你过门都系客啊嘛，你竟然入去厨房洗碗，你真系睇我唔起啫，你摆低得啦咁样。 你去得人哋屋企食饭就自然唔系客咁简单噶啦， 肯定好。主辩，所以我哋要听佢话。 系啊，咁我想问啊，你咁多次嘅朋友聚会食饭嘅时候， 有冇帮手洗碗？ 主人家有冇话你唔使帮手洗碗？话同埋你唔使帮手执噶啦，等我等佢执啊，之前处理嘅嘢咧，即系唔好掂佢嗰个嗰啲叫餐具用具咁啊等等嘅嘢。 大执细执啦。即係有大汁同細汁嘅。如果咧，你只係話負責將啲雞骨啊擺翻落個即係兜仔度咧，咁佢都會俾你做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好誇張，咁你話我要唔要幫手散個煲啊？咁嗰啲個全部就梗係唔使你搞啦。 執碗啊，係 啊， 等等嘢咧， 咁都要嘅，幫手一齊執碗咯。 哦，有 不過我有試過去個 friend 度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太過對我失去信心啦。即系我只不过系话， 其实做你都几好啊。 佢话我想攞罐汽水， 乜嘢都唔使。 我话我想攞罐汽水，咁跟住嗰人就话啦，你入厨房攞啊，咁样佢就开头咁讲啦。点知第二句就话，等阵先，你得唔得噶？然后啲人就话啦，都系入厨房攞罐汽水啫。 点解会问你得唔得咧？ 可以会有啲咩事？ 可想而知，真就你 系啦。 喺人哋心目中系点咧？ 系啦，跟住佢哋就话啦，应该冇嘢嘅，佢都系开罐汽水啫，你个雪柜冇问题噶，冇危险噶，咁样即系嚟晒谱真啊！好在呢个时候，我老婆都会挺身而出，佢话咁我公道啲讲句，屋企啲碗咧都系佢洗嘅，咁我哋都冇买过新碟新碗耶！老婆呢个时候成为咗最佳辩护律师啊，真系好欣慰。如果呢个时候佢唔出声啊，送我一程啊，哇！我百词都莫辩啊，唔系即系我洗碗嘅，你信我，你信我，系我洗碗嘅，我入厨房攞汽水冇问题嘅，信我冇事。 你谂下，入厨房攞罐汽水， 咪嚟晒谱啊！ 人哋都会质疑你得唔得， 咪咯， 真系奇怪， 咪咯。咁点啊？ 唉，佩服佩服 佩服啦！ 咁出嚟咧，如果系咁嘅话咧， 避免咗好多家务噶。 我都系咁话，我咪话你好开心啊！ 先生，先生坐，先生坐。哎呀，我唔想买嗰啲杯碟啊！咁啊，其实佢 系咁你话我呢啲， 我根本我手脚都唔知几灵活，真系。 你话我呢啲何苦要做得咁企理咁干净啊？我阿华成日话你洗碗洗得咁快咁干净咧，你去洗碗啦咁样，唔好嘥啊你。 咦，你又乘机借阿华？ 都唔知咩意思， 即 系好怒气。 即系话你天生就洗碗嘅人手啊！ 咁有时真系咧，去到人哋嗰屋企 好靓喎！你今日洗碗只鸭， 呢只鸭就好耐嘅， 系啊，好似第一次见你戴，好靓， 梗唔系啦，你冇留意我啫。嗱，咁样 好彩咋， 系啊。嗱，台湾咧有一个咧，有一家人咧，咁啊就去拜年啦，去拜完年之后嘅食嘢啦，食嘢之后咧，竟然收到个信息， 系 咁个信息就系话啦，诶，各位，唔使帮我洗碗 ，OK。 唔使旧嘢，尤其是我啲餐具，记住你唔使洗，唔好掂佢。 奥地利水晶杯碗唔好掂， 唔好掂佢，系啦，唔使洗嘅，你摆喺度就得噶啦，我会搞掂啊，咁样 正常啊？ 点解正常啊？ 我真系咁好客啊嘛，真系唔使你搞啊嘛。 但佢真係好下就 OK 喎。 係囉。 佢唔係喎。 咁原因係咩？佢屙過。 佢淨係。跟住呢佢就唔好洗就得。因為呢佢話我屋企呢嗰啲叫做廚具呀，即係講緊筷子匙羹呢，碗刀叉啦。佢話呢全部呢都喺呢、這個西班牙買返嚟。唔係葡萄牙買返嚟嘅。佢呢完全唔可以用嘢省㗎。唔可以點樣㗎。應該你洗彎咗我唔知點算啦咁樣。 咁佢平時點洗 㗎？唔好理佢啦。佢淨同嗰啲屋企人講話，你唔使洗之餘呢，同埋佢講埋嗰套嘢呢幾錢呢套啦。 Okay, okay. 我買十套㗎咁樣。所以你哋唔好點佢呀咁樣。 哇好啊，我拍手啊，我睇佢表演啦，完全冇問題啊。 即係唔係問題。 佢有冇話呢一套杯碟呢係唔可以掂食物㗎？ 唔係，佢唔係杯碟嚟㗎，係餐具。 係囉，佢有冇話呢套餐具係唔可以裝食物㗎？ 你唔可以咬落口係咪？ 唔係，唔可以裝食物啊。 系 啊， 即系佢话匪夷所思啊，点解啫？即系佢仲要话俾你听呢套嘢好贵噶，你唔好掂我，你而家整弯咗，我唔知点算啊咁样。 咁可能佢真系古董咧，譬如佢真系有钱到咧，佢系攞嗰啲青花瓷啊，攞嗰啲咩明斗彩成化斗彩鸡缸杯， 证明你唔系有钱人、啊， 靓咯系咪先？ 证明你唔系有钱人啊！啲网友就话啦，吓。如果你系即系佢好矜贵嘛，佢话啲葡萄牙买翻嚟啊嘛，真材实料啊。如果系真材实料就唔怕点样省啦，系咪？第一，咁跟住咧有啲听众又唔系有啲官网民就话啦，会唔会系惊咧省完之后露下啊嘛？其实系假嘢啊，你又喺度扮贵啊。跟住有啲人咧就话啦，喂，如果你有钱人嘅，你又唔怕俾人洗啦，又唔怕嗰个嘢咧系烂啊坏啦咁样啦。 咁又唔啱、啊，即系呢个同有唔有钱冇乜关系，因为有啲可能系有钱都买唔到噶嘛。 呢套就系贵嘅，我都之前都想买过，即系买过一套嚟去、 啊、 玩下嘅。 即系嗰个餐具啊？ 系啊，佢葡萄牙做嘅咧，你见过嘅应该。 我唔见过。 佢包金嘅喺呢个喺嗰个餐具嗰、那个，譬如叉啊、匙羹啊、刀啊嗰、那个位置啦。 哦，见到，见到。 跟住嗰啲系啦，嗰啲框咧，即系嗰啲叫笔嗰个位置咧，系、有啲唔知咩木啊咁样嘅，系、都几名贵，系同埋几贵下嘅。 好贵咩？即系呢啲啫嘛，系嘛？ 系啊， 系啊。网上面卖180元一 set， 唔系 刀叉杯碟都有嘢 咯。你都咩网啊？ 网咯，我就咁求其上网。我就咁睇咋。 系啊，总之佢就话好矜贵啦，咁所以咧佢话大家记住，你唔好搞我啲餐具吓，唔该晒你啦 吓。葡萄牙咯，呢个餐具好贵嘅咩？ 佢咩啊？ 哦系，1900元四件。哇1900元4件， 咁点解头先你睇咗180元四一套嘅咧吓？ 哇，即系唔同牌子咯。哇，我见到啦。 系啊。 如果呢个葡萄牙嘅餐具咧，有包括有个刀啦、叉啦、 刀叉匙羹啦， 有一个大碗一个大羹、一个细羹啦，四样嘢加埋1900元咯。 系啊。 咁如果咧买一个，哇，有个粉嫩夏日双人餐具啊，一叉一羹一刀。4280元， 嗯， 净系一对筷子连埋个筷子架， 系 平嘅800，贵嘅1300， 系啊， 哇，佢真系 少嘢啊， 唔系佢真系名副其实，同我哋广东俗语嗰句一样噶， 咩啊？ 咁巴闭都镶钻石喺嗰度， 你镶金噶、 啊？哇，佢真系镶金噶， 系金嚟噶，所以咧佢就话你千祈唔好掂佢，你食完之后摆低咁样。 原来如此。 佢话食得咁样嘅，不如唔好食啦，我哋要镜石石，我下次带个面包嚟啊，用都唔使用你啲餐具啊。 喂，唔系，我会欣赏添，真系多谢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财政预算案提出将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提高15%，牌照费增加30%，有关调整已经生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过去一段时间私家车的增长幅度非常大，数量占整体汽车量70%，但是道路和隧道等容量有限，车辆增长数目不可能无限延长，因此有需要做一个平衡，作适当调整，令到路面交通更畅顺。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政府一直多管齐下舒缓交通的挤塞，署方已经开始具体研究交通挤塞征费，以建议一套收费方案为目标，会尽快就市民出行习惯和交通使用意向作调查，有具体进展之后会向公众交代。 新一年度賣地計劃有15幅住宅地，預料可建6000個單位，有關興建量是11年來新低。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被問到是否反映私人發展土地乾塘，他說不能夠這樣看，要視乎每年釋放出來的土地是否準備好。他說從總數來說，今年的16500個潛在供應量較上年度仍要高。他又強調看不到賣地計劃是一年比一年下跌的趨勢，會上上落落，視乎改劃工作進度。另外，東九龍會有5幅商業用地研究改劃為住宅用途，黃偉麟承認是與之前商業用地流標有關。由於市民對市區住宅地需求仍大，當局認為可調整研究這5幅商業用地的用途。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到中央圖書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科興疫苗，他形容過程順利，希望能夠早日通關，能夠到北京探訪家人。對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談及最急迫是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梁愛詩說要從制度上做起，否則會出現反覆，香港不得安寧，經濟無法再起飛。美國知名女歌手 Lady Gaga 兩隻法國鬥牛犬被人搶走，照顧員被槍傷。洛杉磯警方說一名男照顧員和三隻狗外出時候被一名槍手槍擊，搶走其中兩隻狗，登上私家車逃走，傷者已經送院，但未有透露身份。有娛樂雜誌報導 Lady Gaga 懸紅50萬美元尋找兩隻愛犬，至於另一隻狗就在現場找回。法國鬥牛犬屬於名貴犬種，價值高達數千美元，暫時未知 Lady Gaga 的愛犬是否匪徒的特定目標。事發時候 Lady Gaga 據報身處意大利羅馬拍攝電影。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和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天氣稍涼。展望聽日稍涼，星期日風勢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46点，跌727点，总成交13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19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4534点，跌29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72.5，跌19蚊；美团349蚊，跌21.4；阿里巴巴233.4，跌10蚊；港交所476.6，跌23.4；小米集团25.6，跌1.25。盈富基金25.5，跌8.2；药明生物96.85，跌7.45；比亚迪股份201.2，跌15蚊；快手319.6，跌19.6；中国移动53.8，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5，日元106.03，瑞士法郎0.905，加元1.26，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1.4，欧元兑美元1.217，澳元兑美元0.786，新西兰元兑美元0.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8点，跌779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比上日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7美元，卖出1774.6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噶。七咸道南去大角咀同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芜湖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就车多。

至到星期六嘅凌晨咧进行深层清洁消毒。我差啲想攞粒卸妆棉出嚟， 系嗰啲咧， 唔系嗰啲深层清洁， 系 真系嘅，系啦，真系因为同防疫有关啦。 咁届时会点啊？ 系啦，香港电台嘅大家留意啦，香港电台嘅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咧，就会由午夜十二点去到第二日嘅凌晨六点钟咧，都会联播嘅。咁第二台咧受影响嘅节目咧，音乐说咧同埋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就会暂停一晚，一晚咁多。 系啦，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冇错啦， 系啦，即系由今晚我哋嘅直播室啊，会进行呢个深层清洁啦， 深层清洁消毒 一定要啦。哇，因为我哋真系冇办法啦，即系一定要消毒一下呢个整个直播室啦。咁跟住咧，所以就有个联播。咁大家留意住，系今晚停播阿祖嘅音乐书同埋呢个轻谈浅唱不夜天一晚咁多啦，系啦，好快就翻嚟啦。 咁咧嗱，以下咧落嚟呢个题目咧，我哋真系咧，要问一问我哋对面嘅桂花田嘅，因为 你有好多人问咧， 我问唔到好多， 得你啫嘛，你话我哋要问， 系啊，我代表啲网民去问啊， 问咩啊？ 系啊，因为呢个经历咧，就真系得你先可以咧，同我哋咧可以介绍下、分享下 咩咧？ 就系、是、网上面有人问咗一个问题。身形肥胖真的会影响找工机会吗？ 知道喎、啊，我入嚟做嘢嘅时候、啊，你都听过梁继章大哥佢讲过我系咩噶啦，系咪？ 咩、 欸？我一个美少女一个嚟噶嘛？点知啊？ 放弃呢个题目。 喂 ，hello。 放弃呢个题目。 点知？ 点知咩？ 每况愈下啫嘛，佢哋睇冇睇长远。 系咩？ 系啊。 证明 阿 Michael 咧， 亦都冇话要我 keep 住个位。 即系人，我等阵先，我想问下，人哋有啲就叫撒晚娇啫，咁你都叫条咩咧？ 我嗰时好。 咩咧？哇！你直情系大卫高柏飞，即系用翻当年嘅魔术师先啱。 咩啊？ 呃下人，障眼法咁样。嗱，因为点解咧？嗱，我即系佢话有个香港嘅网民咧，早排咧佢就分享经历，佢就话啦，即系佢话咧有个佢同公司咧就话要提出离职，咁咧就被主管咧约去谈话嘅时候咧，佢就话：，你而家真系要离职啊？佢话咧，其实当初咧，我哋请你嘅时候咧，已经有啲犹豫噶啦。佢话因为咧，你身材咧就半半的，因为呢、這个佢唔系香港嘅，呢个台湾嘅应该。佢、话你身材就半半的，佢话咧担心咧会有啲健康问题，所以咧其实佢话咧公司咧即系都曾经有犹豫过咧要唔要录取你咁样。咁咧即系话咧佢系无意之中咧知道咗呢一件事，佢就唔系俾人炒，佢自己走嘅啫。佢总之系离职嘅啫咁样。咁於是乎聽完， 咁佢自己離職，佢仲講咁多嘢做咩咧？ 咁可能佢同個主管傾偈嘅時候咧，主管就即係有感而發啦。 係、呀，何苦你講埋個事實出嚟咧？你生人哋一三人哋都走啦。 咁然後咧，佢話咧，佢一路以嚟咧，即係呢個網友咧，佢話佢一路以嚟都因為自己嘅身材咧，就害怕去揾工。因为咧，佢觉得咧自己嘅身材嘅问题咧，所以咧佢有一啲即系工作咧，嗱佢自己咁讲啊， 即系嗰个肥妹， 佢唔够胆揾嘅，譬如咧就坐柜台嗰啲，即系会系要所谓对住大庭广众啦， 系啦， 一啲咁样嘅服务业啦，佢就话咧佢就唔系好敢去揾嘅咁样，亦都因为咁样咧就搞到自己有啲自卑，咁咧但佢就好好奇啦，佢就真系想问，因为佢一个人咧。佢就唔系做到好多份工嘅啫，佢就问啲网民，佢话究竟咧，你哋平时喺打工嘅环境里边咧，有冇发觉肥妹仔系会俾人歧视嘅咧？系啦。 咁你又真系靓眼见好多一啲叫做售货员姐姐咧吓。计女士啦，都女士多噶系咪？个 sales 姐姐，好似比较少肥妹仔噶喎， 系啦， 系咪啊？ 即系可系啦，好似 雪糕店好似有可以有肥妹仔咯。 雪糕店或者快餐店都得， 雪糕嗰啲咋？ 快餐店， 即系你觉得哦，咦，佢好开心啊，嗰个样子咁样，即系不得。 我即系反而我唔做得雪糕店，太瘦又唔会嘅。 吸引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系啦，如果我哋用头先佢嗰个讲法咧，我哋可以自己喺脑海里边 scan 一次咧。譬如头先你讲嘅，系咪真系？ 啲 sales 又真系比较少肥妹仔。 sales 啦，又或者各大商场咧做询问处啊、reception 啊嗰个位咧，即系帮你吸泊车费嗰啲，系唔系又真系好似佢所讲系会少啲肥妹仔做嘅咧？ 又你自己谂下， 甚至乎男仔会唔会咧？会唔会系连男 肥仔都系啦？除咗女仔系啦，肥仔都可能 系。肥仔都会少啲咧？ 又真系好似 嗱，如果铺贴 sales 咧？就好似真嘅，你真係好少见咧，有铺贴 sales 咧，即系不论佢卖贵又定平咧， 好似真係好少见到係咁嘅。 大公司嗰啲就有一两个囉。 大 公司。因为佢叫多人㗎嘛。 嗯。 係佢可能请 part time 嗰啲可能都会有一个半个，不过通常都執货多嘅。 定係如果做内衣店嗰啲又唔同呢？ 内衣店。 喂，内衣店可能翻译係咪应该有唔同身形先至帮到个顾客啊？ 又未必系喎，嗱，内衣店我又真系外国公司嗰啲就唔计吓，外国公司咧就几大只嘅都有嘅，咁、但系香港又真系比较少见到啲肥妹仔、肥仔咧就走去做呢个前线 sales， 少啲咯，少啲见到咯。 咁、结果咧有好多人咧就俾嗰啲意见咧，其实越俾越衰啊，因为有啲意见咧，唔系嗰啲衰佢唔系笑佢，因为佢而家问紧大家咧究竟真定假嘅呢件事，即系话喺职场里边咧系咪真系会有所谓体型歧视？咁结果咧，有个网友就话啦：，哎，你放心啦，同行业嘅关系咧，我认为吓、你入 I T 业就冇问题噶啦。 系因为冇人理你噶嘛，你最主要你叻啊，个头脑系咪？用你嘅智慧系啦。 咁于是乎啲人就话：，吓、咁咪真系啱咯，因为你系见唔到人，唔使对公众嘅行业。就冇身形嘅问题啦，咁样做 I T 业先得。 嗯， 系啊，咁 咪就做幕后咯。你唔系净系做 I T 嘅，喂，唔系个个叻噶嘛呢啲嘢。 系、啊， 咁你做幕后咯。咁可能就系、是，譬如你间超市里面好多岗位噶嘛，咁、可能嗰啲肥妹仔或者肥仔咧，就去做仓务员嗰个岗位多于做，唔系、cashier 嗰个叫做收银员都有啲有噶、哦。都有啲系咯，肥妹仔出现噶、 哦。老实啦，你话你绝对可以举出啲反例子。 不过系 sales 啊，真系相对地咧，嗰个比例系少啲咯。 譬如你可以揾到好多反例子，可能你话喂唔系，我哋都有欣怡啊，即系就算演艺界，咁可能你话咧， 欣怡早阵指出到嘅时候啊，都经历过啊，嗰段挨穷啊，唔系挨穷，挨瘦挨减肥嘅日子啦，跟住佢顶唔顺。 阿卫兰都有俾人哋笑过啦。 咁但系你看 笑到佢最近都要话啊，佢最近即系出嚟又话要俾人瘦咗，减肥有少少成功咁样。 即系话都要去要减翻肥之后先出弹翻出嚟咯，系咪先？ 咁跟住咧，亦都有啲网民咧，佢就话啦，原来咧即系日本啊，我哋咁中意嘅呢个所谓嘅即系家乡国家咧，佢话佢哋原来咧个职场咧真 系 好残酷嘅。系。佢哋有一个名词咧，就叫做颜彩用啊，颜就用颜嗰个颜啦。咁彩用 即 系请要你啦。佢话原来。因为他们那个叫做日本的履历表一定 即其中有一个一格呢一格 到现在都还是贴相的、哦、反而欧美和香港我们都不贴相的嘛 是 的他们一定要你贴相的他讲到明呢这个叫做颜彩用就是说呢、你的长相是构成我们请不请你的理由他们的原因呢都很光明正大的 但他又没有因为这样也歧不歧视这样、 他们无奈都要接受、你可以听一下呢你同不同意佢话你个长相就表现咗呢个人嘅人生，即系话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将如何。佢话你嘅肢体同埋表情展示咗你个人嘅个性。 咁咪即系话，如果我肥咧，系我自己自暴自弃，所以你呢个人咧系唔长进嘅咁样啦。 佢话咧，你嘅样貌会令到员工如果好嘅话咧，会为员工士气大振。 即系如果咧你系一个靓女咧，你肯定系即系顾住你嘅仪容啦，即系话你肯定执你个样子啦，你嘅头发啊、整理啊等等嘢咧，你系一个即系等于系一个好勤奋嘅人啦，好积极嘅人啦咁样。但如果你歪啊嗰啲咧，你就系、自暴自弃啊！你呢个人冇用噶啦咁啊！ 的确有人系会咁理解嘅，佢会觉得呢个世界上冇丑嘅女人，只系得懒嘅女人啊嘛。所以佢就会咁咧。嗱，我讲日本啊，仲有一个理由真系好奇葩嘅。佢话咧，你会令到公司士气大振啦，因为即系好似有个靓女入到嚟。咁某程度我认同嘅，我哋成日都觉得哇， 喺、 女神 上面更加系添啦。 好啦，佢仲有一个，佢话容易喺公司里边揾到结婚嘅对象。呢个系佢哋嘅优点嚟。 关咩事咧？我请问。 系啊， 咁 可能 我唔使公司，我去街都得啦。如果我靓女嘅话， 系啊，我唔明呢个系咩优点咯。咁佢就话啦，如果你系做业务嘅或者系做服务嗰个类别咧，就容易得到好嘅成绩。所以佢话咧，佢哋系会愿意咧用呢一个所谓嘅颜彩用嘅方法咧，系去录用大家嘅。佢仲举咗四个例子，佢话做大众传播行业啦、航空业啦、广告业啦、美容服装业啦，都系会采用呢一个所谓颜值嘅、机关 咁呢个都好明白嘅、 啊， 但系佢盖开咗名义先够胆喎，吓、 啊， 其他公司唔得噶嘛，就算你坐喺公司嗰啲 reception 嗰啲咧，即系 嗰个岗位咧，你都唔可以啊，话即系我讲香港， 即系冇理由公开写嘅， 你都唔可以话系咯， 系啊，但系大家其实 内部噶， 唔系日本，即系但系我谂佢哋个潜规则或者叫公开嘅文化，咁你就自己考虑下啦。咁我觉得喺香港咧，我哋希望吓仍然都系以实力取胜嘅， 系， 毕竟你睇下桂花田屹立不倒啊，几廿年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时出小句声，世界更美妙。 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界失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可不可听我说出经过？有谁在意过？判断判对我。 阿朱话入行咁耐咧，难免俾人 judge 过嘅。呢首歌佢就系希望表达唔好随便标签人，特别系当你一知半解嘅时候。 你我存在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仍无事已几次投。 作曲系 Jo Agent Chang， 填词系 T Rex， 编曲监制 Agent。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咗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卫斯一知半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欢迎可以打嚟点唱，打嚟点唱，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吓，系咯， 系啊，继续啊， 讲咗噶啦， 你冇啊， 咁啊继续啦。 唔系啊，系啦，要咁样先有呢个传统啊，落嚟噶嘛，系咪先？ 好啦， 系啦，系今个早上朝早十点钟嘅时候，我呢个拍档就话：哎呀，我个仔翻学咧要着华服，咁做咩无端端就着华服，即系麻鬼烦咁样吓。 系， 又唔忘记咗今日就系元宵佳节，咁我话点都要讲下咧，一啲元宵佳节一啲嘢啦。 好， 嗱，咁啊星期三咧，咁啊我们的咧阿鹏仔咧就讲咗啦，咁就话咧。今日元宵节咧会有啲咩传统嘅习俗，譬如拆利是啊、上灯啊、猜灯谜啊、食元宵咁样啦吓。 系 咁，其实咧真系啦，自古以嚟咧都会系咧，呢个叫元宵节咧系计农历年，即系农历新年咧嘅尾声嘅日子。 系 咁啊，真系咧过埋呢一日咧就开始回复翻正常嘅翻工啊、翻学嘅日子啦。咁但系古时人咧，你觉得喺元宵呢一日咧，仲唔仲即系同呢个大年初一、二、三同元宵？是不是都一样咁 重视 咁重视咁多喜庆 嘅？系会嘅， 系 佢哋有几个节日都特别重视嘅，元宵啦，元秋节，元宵节同中秋节加埋就 元 秋 啦，系啦。嗱，咁啊真系都几重视下喎，重视嘅程度咧，嗱，咁啊大年初一、二、三就好多活动啊，好多习俗啦，元宵节都唔少噶， 系 有啲咩有啲古时有讲古时人啊吓，你估佢有啲咩嘢系咁隆重歧视啊？ 会歧视即系张灯结彩咯。 嗱，呢佢哋话咧，即系当即系起初嘅时候咧，就冇咁大型嘅。咁佢话咧，佢之后咧去到唐宋嘅时候咧，哇，嗰个大型彩花灯会咧，系真系可以有过万人咧外出去欣赏花灯嘅。因为呢、這个即系讲到中国情人节啊嘛。咁喺两代咧，即系唐同宋呢两代咧，佢又将呢个灯节嘅时间咧。是加长的。 加长 的。即是不定只是今日正月十五啊，他呢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有三日的。是有玩到十四、十五、十六的。即是说就琴日啦、今日啦同听日的。是啦。去到宋朝呢即是八倍啦，加多两日，由正月十四去到正月十八日，五日。 是。 去到明朝仲夸张。 哇。 由初八上灯节吓，呢个上灯晚会由初八玩到正月十八十日嘅多， 可以咁多嘢睇噶。 因为咧系啦，因为佢哋即系好多个唔同嘅习俗咧堆晒喺里边咧去度过啦，同埋真系家家户户，你知我哋即系古代中国啊灯笼系好紧要噶嘛，咁、又有花灯晚会啦，咁跟住又识下女仔啊嗰啲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 佢等女仔答复都等十日啦，系啦， 姑娘咁啊约会咧，即系飞鸽传书啊，或者 等佢飞好耐啊， 咁你又可以去到人哋屋企俾信啊。 为约佢噶嘛，咁搞搞呢搞路，约到佢正月十五啊，都要时间啦吓。咁所以咧就去到整整咧十日咁多噶，所以你话乜下嗰个彩灯晚会几唔巴闭咧？咁另外一个嗱，除咗彩灯晚会咧嘅时候咧，仲有一个传统习俗咧叫做迎接阿紫姑娘。 紫姑娘 系啊，紫色个紫系啦，迎接呢个紫姑娘嘅习俗啊。 系 咁咧。咁咧，阿紫姑娘咧，咁佢啊叫另外有啲名咧叫 花姑 啊嗱，佢真系咩姑啦？ 系咯， 叫戚姑啦， 戚姑、 次姑啦。 哇，戚姑要讲得清楚啲，唔好咬字错喎。 戚姑啫嘛， 系咯，戚字啱。 有咩？有我？ 我惊咬字咬错 啫。错咗咩啊？错咗咩啊？ 冇，你继续啦。 喂，错咗咩啊？ 冇。 戚姑啦， 好啦， 次姑啦， 系， 同埋坑三姑。 坑三姑咩嚟噶？ 系啦，系啦，系啦，嗱，咁你谂下，好奇怪。厕姑 是 厕所的厕， 是咯是咯， 坑你也知道 啊，都是在咯，哦就是他咯，即是这个就是那个厕所神啊， 是啊是啊， 是啊，这个听过了， 你听过，你听过 厕所神啊，日本都有的，你知不知道啊，日本他们都是一样有这个叫做厕所神的这个传说咯，他好像就是叫他做就是紫姑啊，好似 系叫紫姑啊， 系啊系啊，好得意噶。 咁点解 有歌添噶？你知唔知啊？ 系咩？ 佢呢个传统系流传噶， okay, 有噶，好得意噶。 咁听佢故事系点解啊？ 你讲啦，系啊。 OK， 嗱，咁咧佢系唐朝人嚟嘅。咁咧话说咧，相传咧有几个说法嘅。咁啊，嗱呢个阿紫姑咧，佢咧就貌美如花，好靓噶。好不幸咧，咁咧有一个刺史咧，佢就害死咗佢老公。 哎、 啊，害死佢老公之余咧，因为佢由于佢靓啊嘛。咁呢个刺史会点啊？ 占有咗佢， 系啦，占有咗佢，咁占有咗佢，但系佢啊呢个刺史已经有结咗婚噶啦，咁即系占有咗佢嘅时候，咁啊呢个阿紫姑娘咧就被佢立咗为妾室啦，咁啊入咗佢家门之后咧，咁啊结果会点啊？咁啊正室中唔中意佢啊？ 梗系唔中意啦， 正室梗系唔中意啦，你又貌美如花又咁靓系咪先啊？咁啊梗系有啲啊妒忌啊同埋恨噶啦嘛，咁啊原配夫人咧就喺元宵佳节呢一日。当日咧就引佢，引阿紫姑咧就去咗呢个厕所里面，就将佢杀咗啦， 拱咗喺厕所度， 唔系杀咗佢啦，总之就 咁、 okay. 由于咧佢系枉死噶嘛，咁啊佢阴魂不散咧，咁啊厕士咧就话啦，每晚咧我去厕所嘅时候咧，都听到阿紫姑娘喺度，咁啊于是乎咧啊呢、這个消息咧就俾阿武则天，因为嗰时系武则天当政啊嘛，就俾佢知道啦，竟然咧。佢就封佢咧为厕所神，咁仲禀告咧就天庭咧话俾佢知，哎呀呢、這个女仔好惨噶，所以咧就不如俾个厕所神佢就等佢升仙啦，唔好咁惨啦，等佢轮回啦咁。啊天帝又可怜佢，咁啊决定咧就封呢个紫姑娘咧做呢个厕神啦。咁啊民间咧你知啦，乜神乜神咧佢哋都会拜祭噶嘛。咁啊有啲妇女咧咁佢就话，哎呀系咯，我哋都要咧即系咁可怜呢个女子咧。我哋咧就系拜下佢啊咁样啦，你知唔知系到今即系正月十五呢晚咧，啲个古代民间女仔咧，佢会做啲咩啊？佢会咧将个稻草加啲布头咁样，将阿紫姑即系大概咁样咧一比一嗰个人咧，去扎成一个人咁嘅样。 咁然后摆落厕所度。 系啊，跟住咧就摆喺厕所，唔系佢唔系执佢个马桶度啊，佢摆喺个茅厕嗰度啦，或者朱丹佢经常经过嘅地方咧，就喺度拜祭佢啊。跟住咧就同佢，但系仲要拖住佢嘅手咧，因为当佢好姊妹咁啊。咁样跟住同佢倾下心事咧，跟住同埋咧去问卜啊。如果唔系佢点会叫坑三姑啫？就咁样咯。咁啊，就有啲咁嘅傳統 嘅 喎。 係啊，頭先我講嗰個咧，日本歌手咧，你可以上網揾下嘅，叫做直川花菜。大概十年前咧，佢就作咗首歌咧，就叫做《廁所之神》，就係頭先你講嗰、那個。 係啊， 係啊，佢就話每個廁所裏邊都住住一位美麗嘅女神，你勤力打掃就會見到佢出現嘅啦。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啦。 發在起飛，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係覆蓋廣東，此外位於廣東北部嘅一道冷風正係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喺今晚抵達廣東沿岸，為該區帶嚟較涼天氣。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大致多雲，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雨，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天氣轉涼。展望聽日天氣清涼，星期日風勢較大，星期一二日間温暖。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51点，跌722点，总成交金额1,4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19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4,534点，跌29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72.5，跌19蚊；美团350.2，跌20.2；阿里巴巴233.6，跌9.8；港交所477蚊，跌23蚊；盈富基金29.52，跌8毫；小米集团25.6，跌1.25；药明生物96.4，跌7.9；比亚迪股份201.8，跌14.4。快手319.4，跌19.8；中国移动53.9，跌9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5，英镑10.846，瑞士法郎8.565，澳元6.091，加元6.154，新西兰元5.71，欧元9.43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6点，跌792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比上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39美元，卖出1,772.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咯，车龙未消散，咁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出行到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港岛方面，由于有水管爆裂，军器厂街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谢斐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内告士打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军器厂街啊！内告士打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军器厂街。在九龙，由于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对出慢线封闭，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呢单啊，你有冇试过啊？ 个脑啊，成日谂紧一啲嘢嘅时候，你会唔小心嗌咗嗰样嘢出嚟咯？我系经常性嘅，我系望住彭程嘅时候嗌咗佢做李敏，我嗌星辰嘅时候可能会嗌波程咁样，我系经常性咁样嘅。 嗯， 我会突然间谂起嗰样嘢，我就嗌嗰样嘢。 我试过一次叫错咗老师做阿妈咯。 呢、这个成有嘅， 呢、这个人都讲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十分咁上下啦，吓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6%，而家可以呼吁点唱啦。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风骚快活人咧，网页咧都可以留言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欢迎大家都 fax 嚟嘅。由于咧阿鹏仔咧佢公务在身啊，所以咧佢今天咧就系啦， 我哋不如赦免佢一次啦。 就系赦免佢一次啦， 系啊系啊。同埋头先有听众咧就好神心咧问我哋，喂，你哋系咪唔记得驳 fax 机条线？跟住我望一望，头先插数甩咗。 哎呀， 多 谢 我哋插翻嚟嘅，系啦。咁、okay、你哋可以继续再 fax 啦。 咁其实佢有咁嘅联络，佢不如你直接喺个 inbox 个 email 咁人哋有心用 fax 啊嘛。 Okay, 好，OK。 系咯，即系佢都特登打俾你问你系咪浪起咗个电话咯。 系啊系啊， 做咩啫？你要多谢人哋应该。 所以多谢。 系咯 ，OK OK。 好啦，我哋开始读点唱，读点唱啦吓。呢度咧有一个就系、是、是不是 Kelton 因为 Kelton 是不是 Kelton 呢应该读、 okay. Kelton sorry 我不懂读他就说了我有件开心事Elton 他说呢哇他的表弟这个名字好正啊他说因为呢今天我表弟阿纯一同埋阿 Constance 啊求婚嘅日子咁呢我哋就会喺呢4月20号呢喺半山圣母无缘聚主教座堂举行婚礼表弟纯一我祝你求婚成功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嗯、 纯一嘅表弟要好好爱惜阿 Constance 啊咁呢就我哋会喺佢自己呢都会喺3月20号呢喺教堂呢举行婚礼哦几好 喎、啊哦、恭喜晒喎 系啊，双喜临门啊！ 系啦，好事成双啊！一个三月，一个四月啊！ 系啊，系啦，咁啊，因为嗰个就求婚，希望佢成功嘅咁样，系啦，咁咧，然后佢就佢哋会听翻重播噶，希望你哋读出啦，亦都希望可以好幸运抽中啦。果然抽中咗，希望福气带俾你哋。 住第一个添，系、 yeah, 啦， 系啊系啊。 因为今日元宵佳节啦 ，Cola 咧就话啦，喂，祝希望我哋三个咧就元宵大家咧都开心团圆。阿 May 就话咧，你哋好啊，今日咧系我同阿辉辉签字嘅34周年纪念日啦，即系结婚签系啊，即系拣元宵节定系啊，唔知系元宵节啦，定系今日呢个日子2月26号啦吓。系啊，多谢咧你哋读出点唱啦，同埋祝大家咧元宵节团团圆圆平安幸福， 我谂就好难，系咪每年元宵节都唔同噶嘛？ 系啊，一定系 咁，应该唔会特登拣元宵节嘅。 唔知你够你点生力咯吓？好啦，点都好啦，嗱，今日都系元宵，又系呢个日子咧，咁啊，皆大欢喜啦，系咪？ 系啦，呢度咧有个 Kitty Lie 咧，佢就话啦，元宵节快乐啊，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团团圆圆，病毒快啲走。 系啊，痴痴都系话啦，今日咧元宵佳节想点唱俾屋企人啦，同埋我哋听啊，祝大家咧都节日快乐啦，团团圆圆。啊 ，Eddie 咧就话啦，首先咧祝我哋三位啦，同埋全香港人咧个元宵节啊平安幸福。佢同佢老公啊呢几个月咧身体咧都唔太好啊，希望咧嗰啲霉运啊离我哋而去，咁啊疫情咧离开个地球，快走走走走咁样，系啦， 快走， 系啦，一切咧都向好发展。 好啦，呢度有个咧就系阿陆轩 Lee 啊。佢话咧，田浩鹏，你哋好，我系学生嚟嘅，叫我轩仔啦。 轩仔你好，轩仔。 我哋学校咧就嚟考试啦，我想为我啲好朋友咧、好同学咧，阿 Tommy 啦、Kingson 啦、等等嘅同学仔咧，就要加油，亦都要为咧所有中六啊。 準備 DSE 嘅朋友 啊， 講聲加油打氣，希望可以讀出我點唱啊 ！Thank you，thank you。 喂，你佢哋尤其是呢一今年呢一屆嘅同學仔咧，即係舊年經歷咧成年啦，即係又停課啊，跟住咧又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叫教育制度未係即係好突然間噶嘛， 冇錯。 咁又停課，跟住又唔知點樣幾時翻學等等嘅嘢咧，其實佢舊年咧都真係吃力嘅。咁啊，今年咧仲係未停講緊，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哋都大家都係加油共勉。 唔係你諗下，如果今年 DSE 咧，佢喺之前嗰幾年咧，其實都係不停咧。不停停課嘅喎，嗱，2019年就因為社會問題， 係啊， 去到2020年就即係疫情問題， 唔係真係要突然間停課 喎， 係跟住搞咗好耐先知道，搞咗好耐先就不如就用一個網上形式去翻學啦，上堂啦，咁先至運作喎。 你哋到而家都係有限度服務 嘅，所以佢哋吃力㗎。 哇！呢三屆真係陰功，真係陰功啊！真係，我哋要俾多啲鼓勵佢哋。 係啊，加油啊！ 係啦 ，OK， 好。 呢度有個 monitor 嬸咧，佢就話啦。祝丰收三位元 宵咁样啊！ 系啊 ，Monitor 心系啦，祝丰收三位元宵节快乐，仲要预祝甜甜同阿华结婚周年甜甜蜜蜜、哦。 多谢你啦！ 系啊，你都咩唔会四年一样啊？你嗰个系 旧年咪过咗四年一次咯，今年都冇2月29号。 系、哦，今年都冇、哦，所以你哋都系要提早庆祝。 嗯，唔系三月一号都系嘅。 三月一号我提早又得，提前又得。 系啊，2月28号又得，三月一号都得。 冇问题，冇问题，系啦。 系唔会走失，系啦，放心。多谢吓。咁另外咧就阿 Pink Chow 就话啦，祝我哋咧几个嘅家庭咧都元宵快乐，团团圆圆食汤圆，亦都祝香港人咧笑口常开啊！佢亦都祝佢咧个大仔啊， 系 知唔知几岁啊？ 三岁。 系啊。祝佢嘅大仔41岁生日快乐，系细你少少啫，系啦，努力工作，身体健康，多谢我哋啊！ 唔通客气，电话号码18723888。元宵节唔知你想听到啲咩歌咧？ 系啦， 可以打嚟点唱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上的水冻成了雪堆。 桂花甜，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啦，风骚快活人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咧，欢迎你可以打嚟点唱嘅，咁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吓。 嗯 ，OK， 好啦，我哋继续读点唱吓。咁啊，阿 Manda 咧就话你哋好啊，豪仔、鹏仔、阿田，元宵佳节咧，祝大家咧元宵节快乐。跟住咧，有情人就终成眷属。阿田诶，就多谢啊，佢祝我哋结婚二十一周年快乐。我同佢老公咧，我同佢老公即系大家利是，佢话我同我老公，即系佢同佢老公，意思系话 啊，做咩啫？你好贪心下、啊，你都 佢话佢同佢老公都系廿一号咧，唔系廿八号咧，二十一周年纪念啊！佢老公啊，即系同我一日啦，唔系咁佢系廿八号，我系廿九号咯。 咁 啊，佢老公咧就叫阿细，佢对仔女咧读书，我对仔女咧读书咧要成功啊！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快走咁样， 冷静啲，人哋结婚呢咁甜蜜嘅就捞到乱晒啦，已经吓， 即系佢意思啊，诶，佢同佢老公， 我知，系啦，好啦，呢度咧有另一个点唱咧，就是、阿琪啊，佢话咧今日元宵佳节，祝各位元宵节快乐，我要补足咧我嘅大情人莎莎二月二十五号生日快乐，仲有我嘅大小情人啊，有老婆啦、大仔啦、同埋细女啦，都祝佢哋咧就元宵快乐，身体健康。 嗯 ，OK， 好啦，呢度阿 Jud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喂，生日快乐啊，唔系咁样系啦，就话啦，你哋好，系啦，佢想咧搵人啊， 佢 咧想搵翻咧二十五年前嘅一个同事，咁咧。这个同事就是叫做 Natalie 苏丽燕，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很想找回她跟她相认回、啊、因为今天元宵节我跟她呢可以团团圆、啊啊、麻烦认识 Natalie 的朋友呢就听到广播之后呢就帮她告诉 Judy 听她很挂住她很想找回她跟她相认，我不知道 即是 Judy 很挂住 Natalie 是啦 系啦， 就喺廿五年前相识嘅一个同事。 O K， 咁但系跟住点揾翻咧？嗱，咁咪揾下你自己嘅方法啦。 哦，你用你 Facebook 咯，互相揾下咯。 系啦， 不过你会唔会咁容易可以揾得翻？即系佢人名都几咁比较 苏丽燕啊。 哦，有埋苏丽燕嘅。 系啊，有 Natalie 苏丽燕。 O K， 系啦，原来佢好挂住佢，因为仲争我啲文具，争我钱未还啦。 廿五年啦， 廿五年啦， 四分一个世纪啊！ 借咗支原子笔，你一路都未还啊？ 几有钱你啊？ 系啦，喂，咁啊，希望你哋可以揾得翻啦，见到。好啦，呢度咧亦都有个Ida Chan 啊，佢话咧早晨三宝，我叫冰冰啦，叫我，佢话咧祝所有组合嘅情侣咧都要甜甜蜜蜜。 嗯， 佢话咧特别系阿东，开头我谂紧系边个嚟嘅咧？哦，原来佢嘅组合嚟嘅，即系佢嘅 partner。 嗯， 佢话咧就阿东咧就要快啲咧医翻好只手啊！佢话如果唔系咧，点样抱我啊？咁样，不过因为呢一轮咧就好多呢啲艺能界嗰啲组合啊， 系， 所以譬如琴日讲啊 ，G Dragon 啊，就同阿 Jenny 啊，佢哋拍拖啲啦，咁啊之前又话韩国又有一 pair 嗰啲就系即系公开咗啊嘛，咁所以佢哋即系佢哋叫呢啲叫组合咧，嗰啲 CP 组合咧，咁、可能佢都想哇祝愿所有咧。即系呢一啲，无论系绯闻啊、真真假假嗰啲组合咧，都甜甜蜜蜜咧，咁就好恩爱啦。 OK， 好啦，咁啊 ，Macy 咧就话啦，啊，风骚快活人，你哋好啊，甜甜、鹏仔、豪仔，同埋咧夜晚嘅音乐说王耀祖，我只系冇好简单，我只系想点唱俾你哋听嘅啫。 好啊， 祝你身体健康， 好啊、 生活愉快。 多谢你，我哋要提你，今晚嘅音乐说咧，同埋轻谈浅唱咧会暂停一晚嘅，因为我哋要做呢个深层清洁啊，我哋会攞啲卸妆水啦，仲会有攞啲磨砂膏啦。 啦，就会替我哋整个直播室。哇！深层消毒去渍啊， 系啊系啊， 咁希望大家咧记住留意一下啦吓。嗱，咁啊呢度亦都 Helen 咧，佢就话啦，主持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你哋今朝早播嗰只英文歌叫咩名啫？ 系 好好听啊 ！Say goodbye， 就咁叫 goodbye 啫。 Goodbye， 系啦，卫兰啊，系卫兰嘅 goodbye。咁咧，另外咧，佢想点唱俾佢个女听啊？个女咧就叫 Sammy 啊，佢话咧旧年九月开始咧，佢就唔肯翻学咯。吓，系要睇咗医生噶啦，暂时咧就系食药咧帮助紧情绪嘅舒缓。无论佢变成点都好咧，佢觉得学业都唔系最重要嘅，最紧要咧一定要爱锡自己，即系爸爸妈妈咧好爱佢咁样。哎呀，咁啊真系要多加照顾啦，真系。系啊，因为我哋又唔系好知道 Sammy 究竟咩情况啦。不过既然睇咗医生咧，咁希望有适当嘅治疗咧，同埋我谂都系真嘅。好多父母咧，你就会发现，可能你有好多嘢都好紧张佢。但你去到最后最重要最重要其实都是身体健康。入不入到什么名牌学校那些都是其次的了。祝福 Helen， 也希望 Sammy 你就真的乖一点，希望他可以快一点，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调整好一点，快一点回学。 依然记住在放学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靠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记性渐相守，让我慢慢露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任你的笨说渐深刻，让我慢慢露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捉紧你来的微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一架从香港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的波音777飞机，由于引擎问题，在莫斯科成功紧急降落，无人伤亡。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将股票印花税税率上调至 0.13%。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加幅不会令到本港股票市场失去竞争力。他出席本台节目，提到有过半 在本港上市的公司来自内地，市值占整体市场超过八成。外国投资者是看准内地经济前景，而本港即使在股票印花税的税率较内地稍高，但在其他费用方面内地并不便宜，加上香港不设外汇管制，他认为相对内地股票市场，本港仍具吸引力。有听众致电希望当局考虑向长者、失业人士和基层市民派现金取代电子消费券。陈茂波强调，计划原意是希望鼓励市民在短期内广泛消费，当局会以去年派发现金的时候已建立的系统落实派发电子消费券。财政预算案提出将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率提高 15%， 牌照费增加三成，有关调整已经生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过去一段时间私家车增长幅度非常大，数量占整体汽车量七成，但道路和隧道等的容量有限，车辆增长数目不可能无限延长，因此有需要做一个平衡，作适当调整，令到路面交通更畅顺。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政府一直多管齐下舒缓交通挤塞，署方已经开始具体研究交通挤塞征费，以建议一套收费方案为目标，会尽快就市民出行习惯和交通使用意向作调查，有具体进展之后会向公众交代。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徐联安表示，证券业反对当局计划提高股票印花税税率。协会上个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会员认为当局应该降低有关税率，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政府提出的是调高税率，协会感到很失望。徐联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金融市场每日交投量可达过千亿元，很多大型投资者买卖动辄以亿元计，投资时候会考虑交易成本。业界担心增加印花税的做法会影响市场竞争力，令到资金流出。他又说，协会会继续与政府商讨，假如在八月市场仍然保持畅旺，或者经济复苏得较快，希望当局可以暂缓提高税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转凉。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42点，跌731点，总成交145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19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4,534点，跌29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72.5元，跌19元；美团349元，跌21.4；阿里巴巴233元，跌10.4元；港交所475.8元，跌24.2；盈富基金29.52元，跌8元；小米集团25.6元，跌1.25元。药明生物96.2元，跌8.1元；比亚迪股份201元，跌15.2元；快手318.8元，跌20.4元；中国移动53.85元，跌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1，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兑美元0.784，新西兰元兑美元0.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276点，跌891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06美元，卖出1,770.5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一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系点呢？ 少咗当初嗰份紧张感，但系就多咗一份亲切感，同埋赤裸裸嘅感觉。我直头觉得咧，呢次访问系去咗我屋企家访。 我系米露迪，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啲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咯，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特别加班， 特别加班，程振鹏再遇归来，别来无恙啊！ 你系应该喺度嘅，咩特别嘉宾啫？ 啊，搞到好似特别嘉宾， 咪就系啦。 唔系啊，呢 咁啊，咁一到 元宵节快乐，大家桂花田、曾志豪同埋风骚嘅听众， 好啦，补翻个早晨打招呼啦， 就 是、真系你好啦， 早晨安， 可以出去处理咁繁重嘅工作， 梗系真系公事噶嘛，系咪？ 系啦，个乐坛 系啊， 全靠你啊， 百花齐放系咪？ 全靠你啊，系咪先？啊，有咩要同我哋分享两句啊？有冇啊？ 我其实请咗几个钟头假，系向呢个风骚快活人嘅团队请咗几个钟头假，喺出边做另外一啲嘅公务。 系啊系啊， 一完成咗啦，翻嚟 系 报道， 好威啊！我哋可以向老细问责啊，我哋仲可以话好啦，我哋原谅你啦咁样。 唔系，跟住我就话，哎，你拜拜啦。 系啦，OK OK， 咪啱咯，我哋而家叫做团圆啦。 系啊， 系啦， 系最终都会团圆 咯。系啊，元宵佳节就可以三个一齐团圆啦。 不论迟定早系咪啊？最紧要有到。 系咁，程振鹏，你帮我哋呼吁点唱啦，唔该。 好啊，我哋今日星期五就风骚大点唱，又撞正系呢一个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你唔系唔点唱系嘛？ 所以就好多 一八七二三八八， 所以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啦。咁啊，我读一个啊。Miko 咧系啊 ，Sydney 嘅 Miko 啊，佢就话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亦都系佢同佢嘅叉烧老公农历嘅结婚周年纪念啦，11年啦，好多谢咧个叉烧老公咧11年嚟啊嘅爱护啦，希望咧佢会仲不断地相爱。佢话多谢你叉烧 ，I love you。佢话咧佢琴日啊，唔系琴日啦，佢今日啊佢诈病啊，诈病冇翻工，所以陪佢啊，系啦，诶佢不过唔系净系呢一年系病啊，但系咧大部分时间咧佢都系在家 工作陪住佢嘅。佢过两日2月28日咧，亦都系佢哋嘅新历啊。哦，佢话就系新历啊。佢话甜甜你嘅新历纪念咧，又系2月29日，我哋差一日嘅啫。咁啦，佢话多谢咧，星期一至五咧，你哋咧3个钟头咧带俾我哋咁多欢乐。不论圣诞同埋新年公众假期，大家都要身体健康，每日都要丰收快活人啊。 系、哦，彭爷，你知道今过两日咧，理论上就系桂花田同阿华嘅结婚几多周年话21啦，系咪啊？ 系咪因为系29日，所以就冇29就系28日。 系啊 系啊， 3月1日都系都话啦。 嗰阵时你去饮未啊，彭爷？ 未啊，我唔识你哋噶。 哦，系啊，因为我哋每次咧净系听到咧下一家咧咩in Hong Kong李志光咧，佢成日都会忆述翻咧当年呢一个豪迈嘅婚礼情况咧。哇，我哋听咗10几20年噶啦，已经。 系啊，我都有听闻啊，好似人哋嗰啲唔知边个大明星结婚直播噶嘛，话当年系。 唔系，同埋佢成日都演绎咧桂花田嗰个好豪迈嘅动作咧，你有冇听过？ 阿华走全场啊嘛，话 系咪有呢一幕噶？ 都有陪，系啊。 咁劲噶！ 唔好走全场，系抱下佢啊咁样。 我就系记得阿李志光咧，成日都咁样演绎阿桂花田嗰阵时嘅情况咧，就话佢动高只脚，揦起个裙摆， 就同你猜咯。 系，好似话你系4舅父过嚟猜啊咁样，即系好似系咪有呢啲嘢嘅？ 跟住叫喂，大家唔好走啊，未 饮啊， 饮完啦， 系啊，哇， 到嗰度走咯，嗌咗全场，其实都 哇， 好热闹， 一晃眼啊，21年过去啦， 系啊， 你嗰种豪气系咪依旧啊？ 我系咪可以追溯翻咧？即系嗰个人情啊，两位 ，hello， 我亲爱的拍档， 有咩事啊？ 你整翻21年前嗰餐饭出嚟先啦， 我都系咁话，唔系你着得翻21年前嗰裙褂先啦，你要。塞得落去就 OK 啊，真系系啊， 咁啊好啊，恭喜晒啊， 好啊，唔客气啦， 回忆啊， 多谢你啊， 好啦，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咯，18723888，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风吹快活人， 梁生系咪梁生啊？ 陈爷 你好， 喺桂花田 ，Hello， 梁生， 你好，系啊，今日我同我老婆结婚25周年啊，好开心打得到， 哇，25周年哦， 4分1世紀啊， 银禧系咪啊？ 4分1世紀， 系啊， 今日 好嘢， 咁有啲咩想同太太讲，同埋有咩庆祝啊？ 好多谢佢咁多年都照顾我啦，好包容我啦， 嗯。 仲有舊年我就前年我有病啦，佢都好照顧我啦。 嗯， 我入咗醫院做咗手術，佢又都好照顧我。我而家好翻好多噶啦。嗯， 最緊要你好翻啊，因為呢個咧係對老婆最好最好最好嘅回報嚟 啊。係啊，我會更加愛佢噶啦。 嗯，咁 同埋都要愛惜自己嘅健康。 會我都有 keep 住做運動嘅。 係啊，嗰輪係咪佢又煲湯啊，又送飯，會做好多呢啲工作啊？ 有啊，即係嗰時入院好辛苦佢咯，佢日日都嚟探我，又整嘢俾我食。 喂，咁你點樣回報翻先？ 我会更加爱佢嘅咧， 唔可以讲句， 系啊， 要具体啲嘅， 系 我哋嗰啲姊妹团啊，点样爱法？ 系啊，讲嚟听下先。 总之好爱佢啦，更加爱佢啦。 煮翻餐饭俾佢食得唔得啊？ 有冇 可以嘅？可以谂下今晚 水淡嗰啲啊， 今晚都会煮饭仔嘅，今晚都。 咁有冇送份礼物俾个老婆啊？ 有啊，送咗噶啦， 送咗噶啦。咁啊，佢今日打电话嚟都系一个礼物嚟嘅。 梗系啦， 仲有一个多谢就系我只猫啊，因为我嗰阵时我晕低咗咧，系佢入去房叫醒我老婆。救我啊！如果唔系佢都唔知佢瞓咗觉。 真系啊！ 咦，你就系嗰啲传闻，啲新闻里面咧话，即系啲小动物咧系即系帮手叫住啊！ 其实 我都估唔到我会发生喺身上，我以前睇戏先有嘅啫。 哦， 真系好惊险。 咁啊，梁生你真系咪系？ 我只猫叫树头，多谢佢啊！ 树头，爱 佢噶啦。 喂，你简介下嗰一幕系点样？即系你晕低跟住点啊？ 我当时咧喺厕所度就扮紧工嘅，就晕低咗。咁我老婆咧就瞓咗觉噶啦，佢唔知嘅，咁佢就入去入房叫醒我老婆，就咬佢一手，就叫佢。咁我初我老婆都唔知，就以为佢扭食嘅，冇理佢嘅。后屘觉得唔妥啦，已经咪佢再咬佢手，咁跟住行去厕所门口，佢系咁喺度搲门。咁我老婆 又 开门就见到我晕低咗喺度啦。 哦，系啊， 所以如果唔系阿树头救翻我咧，我就可能已经拜拜咗。 哎呀，佢真系好可爱晒阿树头啊，真系。 性 啊， 系 啊，系啊，佢好叻啊，佢。 猫咧， 吓系点样？ 普通家猫款定？ 唔系，佢系只美国短毛猫嚟噶。 嗯， 系啊，佢真系好叻噶，肥又肥又大只。 佢平时咧有冇咁醒嘅表现？ 我都系咁啊。 我估唔到佢会咁叻噶， 因为咧。 啲猫系系啲猫成日好懒洋洋咧，咁咪眯埋一边唔会理你噶嘛、 嗯。 原来当主人有啲咩事嘅时候，原来佢系会做一个吓帮手啊，去救援。 所以大家养宠物嘅人一定要爱惜你嗰啲宠物啊，佢可能会 要 救翻你哋 嘅。系啊，同埋亦都多谢梁生你呢个电话咧，我哋对桂花田而家充满信心啊。平时就算点样薯头都好啦，佢喺紧急关头，佢就会救到你一命。 佢大事聪明啊！ 大事聪明嘅，冇错。 薯头救咗阿梁生命 啊！ 真 系锡晒佢，锡晒佢， 真系锡晒佢啊！ 系啊， 真 系锡晒佢。 有啲咩同阿太太讲，同阿薯头讲啊？ 薯头最再陪我哋多好多年啦，希望佢再身体健康啦。而家屋企咧仲有五只猫，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哇哇， 猫奴嚟嘅，毒诶， 唔系、啊。我谂你呢个诶好、安全、啊。你下次咧净系想喺里边。 安排船头教埋佢其他队员。 系 啦 系 啦， 你喺里边剪指甲，佢都会咬住阿老婆出嚟。喂，佢喺里边剪指甲剪好耐咯，真系。 系啊， 真系好乖噶。我出院咧，我去厕所，其实佢都喺门口度等我噶。住你啊！ 系啊，佢惊你再有事啊。 系 啊， 佢真系好乖啊。 啊，真系猫有猫性喎，真系。 唔使惊话有冇咩救命钟，有只救命猫啊。 系啊，冇错，呢个真系。 我唔希望用多次，用一次好啦。 咁、当然啦，系啊系啊。咁、有咩同太太讲啊？ 爱佢啦，总之系。 系啊，总之爱佢啦。明白晒， 总之爱佢得噶啦。 系啊，好啦， 多 谢 梁太啊，咁细心照顾啊。OK， 系啊，多谢晒，拜拜， 拜拜。 哇，尽在不言中。 系啊，一个故事啊，里面有。 系啊，又有猫、啊。 哇，经历系咪啊？ 唔系二犬报恩啊，咁二猫有冇二猫噶？ 陈生鹏，你一个人住啦，我建议你不如买只玩具猫都要、 啊，机械嗰啲都好啊，喂， 系咯。 等我， 你有冇平安钟啊？屋企啊？ 我其实有个平安钟嘅， 系咯、 哦、，OK， 有好咗。 系咁啦， 我间房有平安钟。 都系嗰句，佢都系要啲肥尸大只啊，薯头薯脑啊，可爱嘅。你估桂花田做终点啊？ 啊，可以噶，可以啊，我要高薪咯、 啊， 都要系。 系啦，我系听电话。 好啊，听第二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啊 ？Hello， 周太。 风骚快活人，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 三位风骚快活人。 Hello。 你好。 元宵节快乐。 系元宵节快乐，周太。 系啊，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 系啊。 多谢。你有咩点唱啊？ 冇啊，我想同我个仔因为有湿疹啊，佢成个人咧系红红肿肿咁，我即系估唔到，即系我成日听人哋讲话啊，湿疹系可以去到好严重点点点，咁而家喺我个仔个身上发生咗呢件事，我睇到真系好恐怖咯， 系近呢年先出现定系 下？应该是下半年年尾嗰阵时出现嘅、因为佢唔系同我一起住， 佢大个仔嚟噶啦，系咪啊？ 系啊，成卅几岁， 系成年人啦， 系啊，成年人嚟嘅，咁佢唔系同我一起住，咁佢咧就初时咧就将呢件事冚得好密，系啦，佢成日同我哋 即系话冇事啊咁嗰啲啊， 系啦，佢唔因为咧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咁佢亦冇翻嚟我呢度，因为佢同我佢住荃湾，我住屯门，所以佢好少翻嚟我度噶啦。咁变咗，咁佢有疫情的关系，所以佢可以话唔翻嚟，咁好自然嘅事咁样啦。咁啊，至多就喺电话里边，有时 FaceTime， 咁佢都系遮遮掩掩咁样噶啦，已经见佢。咁呢个都系我事后谂翻嘅。 而家知道佢情况系咁样，你唔了解佢有冇去睇医生啊，或者有冇医 生？有佢有睇医生，因为其实就好奇怪件事就系、佢当初系起嗰阵时咧。就去睇西醫先嘅，咁啊睇所謂係皮膚專科啦，睇嗰個西醫係，咁啊一嚟嗰個醫生就開咗個類固醇去食啊， 正路嘅，正路係， 係啦，食咗之後佢話哇，啲皮膚靚到好似剝咗雞蛋殼啫， 係 好靚，點知之後 就 嚟料啦，佢話 係咁爆 係 咁，不過我諗屋企人就要俾多啲鼓勵佢啦，因為始終我哋知道而家濕疹呢一種嘅皮膚問題咧，好多人有，但係同時亦都手尾好似好長咁啊，即係佢又可能係基於個情緒咧會影響個狀況，會惡化都未定，咁所以都係保持一個心境要開朗啊。 又唔好亂咁去查嘢啊，都係睇返醫生嘅會比較穩陣啲。你唔好話睇中醫定西醫啊， 睇緊中醫囉，而家已經唔好睇西醫， 要 內 心 睇中醫。要其實呢個係好長時間我係都知道，不過我因為啱啱最近佢肯俾我見佢啦， 咁你呢個唔使你擔心， 鼓勵下佢啦。 佢唔俾我見就因為唔想我擔心囉， 系咯，所以你而家就鼓励佢。 系我俾我见，我好心痛咯。我见佢， 明白明白。因为我哋见过， 肿晒咁样，成个人又红又肿，个样系变晒，唔系我见到我个仔嗰个样嚟嘅。 系啊， 咁好痛好痛，见到。不过我喺佢面前我就。一俾喺度笑騎嘅，同佢話佢成日同我講啊，我已經好翻好多㗎啦，咁我咪接扮冇事啦，一定要係咪？咁就叫佢啊，你自己飲食要小心啊，因為佢又唔肯俾我去到煮嘢去食。 如果唔係，你可以照顧佢多啲。 係啊，因為我又住得遠，咁我話不如咁，一係你就搬嚟同我住，佢一口地已經拒絕咗啦，係又唔肯。咁冇辦法， 唔好逼佢住啦，係啊。 是啊，我知道一定要大家都放松，佢我又唔逼得佢嘅，是啊，咁我希望佢，我就其实希望佢，放松自己先啦，因为佢成日都话个，其实佢压力就系嚟自个病源，嚟自佢个工作，吓，咁我希望佢自己放松啲，系啊，放松啲，系啊，唔好咁紧张，可能个疫情亦令到佢系好紧张， 会啊会啊，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绪，咁仲要咧恶性循环，你见到自己湿疹咧，你又开始沮丧啦，跟住又再继续压力落去， 系。咁我就觉得 叫佢听我哋节目，唔好讲咁多， 系啊， 唔系咯。唔係，我哋永遠都用啲招㗎，係 啊， 係 啊， 咩 都 啊， 係啊。咁喺呢度，我哋希望咧就係祝福佢啦，就係早日康復啦，身體一定要健康啦。 冇錯， 係啊，即係其實對父母嚟講，乜嘢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佢 身體 健 康。 係 啊， 明白曬，係啊。 最緊要身體健康， 你自己都要啊，唔好因為擔心個仔就自己都情緒唔開心。 係啊，嗱，快啲，你又要振作，你又叫個小朋友咧，亦都即係下一個仔啊振作咧，聽下我哋節目。咁啊，我哋知道總有 你哋嘅長期聽眾嚟嘅。 多謝你。 我諗我係幾耐咧？應該去到翻。好远好远，应该讲是第一代。 好嘅，多谢支持啊！ 系啊，多谢你支持，真系。 唔记得叫咩名啦。 系啦，咪就系梁家将佢哋嗰个年代咯。 系啦， 系啦，多谢你支持啊！ 越混乱越被贩卖，痛痛到博爱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痛痛到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激烈浮过的山水，风钓雨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神的金句，分众很多泪，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高物都未对，低俗地就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回避。 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首先听过有欣怡 At Prince Joyce 的歌曲，直情那个歌名就是 At Prince Joyce，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程振鹏又归返队啦，咁啊，我哋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亦都可以读点唱嘅啦。我呢度仲有一个留言呢，睇下先吓，读咗咯，原来你仲有冇留言？如果唔听电话啦，我嚟读。 OK， 阿怡芳呢就话啦，打电话嚟嘅，佢话祝妹妹呢 Caris Jung 呢生日快乐。阿朱太就话啦，先生呢，即系佢先生啦，今日呢就新旧历生日啦，2019年开始咧，佢开始病啊，希望可以同佢咧可以度过每一日个每一个生日啦。祝个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啲好翻，快啲好翻啊！ 快啲好翻。 系啊，好，咁我哋听听众电话先，系边个？ 你好， 平姨。 Hello， 平姨。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平姨。 系啊，我之前写过点唱嘅，阿鹏仔都有读过嘅。我朋友 Michael 啊，婚礼嗰个。 哦， 系啊，而家有最新消息就系、是，上个星期六有位朋友咧，阿 Shirley， 我朋友 Shirley 去医院探过去， 点啊点啊，而家 护士同佢讲，佢未必过到三个月咯。 哦，咁即系佢而家情况咁样啦，已经去到。 因为佢昏迷得太耐啦，佢旧年开始昏迷到而家，咁就希望佢屋企人同埋阿 Shirley 都加油咯。我哋个个朋友都希望佢加油振作咯。 系， 因为我哋识咗20年噶啦， 知道我哋记得，我哋记得。 我女好细个已经识佢，其实系呢位朋友其实系我老公啲旧同事，跟住变成朋友。 是 希望 他 加油。 是，那现在没办法了，我觉得你真的唯有大家就陪伴住最后一程啦，即是如果面对现实就要陪伴住最后一程。 现在是还是分 离 的。 是 的。那就看看现在这三个月他醒不醒，如果他醒的话就平安度过。但其实他器官是即系冇问题噶，只不过个脑唔醒啫。系啊，我哋都好担心咯。 学习接受咯，即系 有阵时嚟到而家呢个阶段咧，你真系唯有听天由命啊。因为都好难有 吓。每个朋友都每一日都喺度祈祷，希望佢可以早一日真系醒。我哋识咗好耐啦，真系唔想佢 系啊 有下一步咯。 知道知道， 祝福佢啊， 祝福佢系啊，多谢晒。 会唔会都有啲说话可以而家讲啊？ 系啊。我哋我 系 啊系啊，我哋收到你嘅心意啦，因为之前佢都打过嚟咧，我哋都知道大家彼此关心，咁亦都藉住呢个电话咧，可能提醒大家记住珍惜你身边嘅朋友啦吓。 OK，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团团圆圆咯。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